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东京都政府再申请在下个星期三登上钓鱼岛，但日本传媒就报道，考虑到中方强烈的反对，日本政府初步否决申请。东京都政府就说，就算当局不批准他们登岛，仍然会派出海洋调查船到钓鱼岛水域调查。五中人民间交流继续受钓鱼岛争议影响。上个月底因为日资公司排污的问题爆发大规模示威的江苏省，主动要求取消明日开始举行的石川县推介巡回展览，担心反日示威浪潮扩大，展品会受到破坏。日本同南韩对独岛主权的争议继续升温，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上首次公开批评南韩非法占据独岛，今次是民主党执政以来在独岛问题上使用最严厉的措辞，预料会引致南韩强烈不满。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采取强硬的态度是避免在独岛问题上被批评软弱外交，而日本的外务省同时就独岛主权问题向各国的驻日大使馆举行简介会，展明日本的立场，寻求各国支持日本将争议提交国际法庭处理。台风天平缓慢靠近台湾的东部，朝早距离高雄300多公里，预测今日台湾大部分地区受暴风圈的包围和出现大雨，花莲台东两院宣布下午停课，花莲部分的乡镇为防出现泥石流疏散多条村落的居民。台湾的海陆空交通亦都受到影响，今日至少6班来往香港和台湾的班机取消。而另一个台风布拉曼已经在太平洋形成，清晨集结在冲绳东南1100多公里，中央气象局预测可能出现双台风，影响10多个的省份。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联储局公布的息口会议记录显示可能准备推出新一轮的刺激经济措施，收窄了美股早段的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172点，跌30点，纳斯达克指数微升6点，收报30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1点，收在1413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体育消息，英格兰的超级足球联赛，车路士在落后1-2情况之下，最终以4-2反胜升班马雷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个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又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就快去旅行，執行李未啊？ 執好啦。 咁你上网登记咗外游提示服务未啊？ 係 喎。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㗎。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 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玩得放心啦。 登记外游提示，旅程安心写意。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多谢支持我哋 DBC。 市民咧都爱 DBC。 希望你哋国台继续可以做落去，因为你哋国台讲嗰啲嘢系喺我哋嚟讲系为我啲普通市民发声嘅。 嗱，首先我就好欣赏大班，因为香港真系冇晒正义感嘅，啲人大部分都冇晒正义感喺电台里边。咁我今次里边咧，大班希望即系你唔好激发好多人心目中咧系有正义感嘅人。 DBC 於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於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 早晨，7:36， 有老总，有大班喺树，唉，连大话连篇呢四个字可以点样发挥咧？大班啊， 唉，而家呢个政府咧，即系你作为一个关心香港，即系。关心香港嘅人啊，或者尤其是关心到个政府嘅运作嘅人咧，你简直觉得咧呢个梁振英政府咧做咗都未够两个月，够唔够啊？啱啱够两个月， 七月上任咯，系咯，系咯。 啊，喂，佢所有做嘅嘢咧，系将香港过去嘅核心价值啊，嗰个制度完全推翻咗，系完全唔尊重嘅制度嘅。你睇到啊，呢、這个大东北呢个发展就是假资讯，俾人踢爆咗之后，林郑月娥咧又走出嚟咧，啊呢、這个政府系得一个林郑月娥识讲嘢， 乜都系佢讲啊而家， 即系咩都系佢啊，就走出嚟咧就话人哋咧报道不实啊， 不尽不实 啊，不尽不齐不系，一定系不尽不实噶、啊，因为计划一定仲有好多嘢公众系唔知道噶啦，佢、系只系呢四个字可能咧。啊，就有少少逻辑嘅啫，嗱系咪啊？佢可以同你咬乜？如果用梁振英说话嗰种艺术咧，可以同你咬不尽不实嘅，一定可以。你都冇讲晒，啊，都唔系好实在啊！啊，仲有嘢你未知啫，咁、啊，喂，咩叫不尽不实啊？大家都知道呢个研究做咗十几年，政府的而且确一而再，再而三，甚至领导人胡锦涛上次嚟香港都有讲到河套发展区嘅计划。边个话俾你听政府系冇呢个蓝图喺度？而家就死口不认啫嘛，因为选举啊嘛，而家搞到嗰啲候选人啊，嗰啲保皇党啊，都话唔支持呢个特区里边嘅特区啊嘛，佢而家要出嚟啊！扑火啫嘛，呢、這个叫扑火灯蛾啊，而家变咗 火蛾， 呢个扑火蛾。嗱，你睇到嘅，而家佢又要日日凑住嗰两个人，一个咧啊就系、是、呢个吴克俭，一个咧就陈茂波。嗱，点解陈茂波咁紧要咧？你终于知道一样嘢，因为佢就系负责发展局，发展局就系去搞呢、這个啊大东北嘅发展，喂，牵涉几多万亿嘅利益嘅。死人都唔走啦，大佬佢连劏房啊呢啲咁嘅不义之财啊，佢都贪嘅。你谂下，如果有机会俾佢啊管一个大东北嘅发展区，讲紧几廿个铜锣湾咁大，而家唔系话24个啦，今日有报纸话30几个添啦。总之你问我咧，就可供发展嘅土地咧，就大过成个港岛区啊。去陈茂波点会放弃啊？劏房佢都做啦，点会就放弃一个咁伟大嘅计划咧？ 喂，呢啲咪摆明系有利益喺度咯。好啦，跟住又到呢个胡鸿旭走出嚟。呢、這个胡鸿旭上个礼拜仲俾信报访问，就话自己系里外都是人，而家中晒啦，里外不是人啦就系、是。喂，呢、這个委员会系咩委员会嚟嘅？呢、這个唔系一个检讨委员会嚟噶。呢、這个又是一个扑火委员会嚟嘅，即系喺度玩你嘅咋，即系话俾你听，唔系话俾你听呢个委员会有权吓、啊、去取即系向政府冇呢个 mandate 嘅，系冇其中呢个委员会嘅成立咧，系冇一个责任去话俾政府听，你唔应该推行国民教育噶。 佢个推土机嚟噶嘛，吓帮手开路啫嘛，吓、 啊、开展嘅开展。 喂，呢个系打桩啊，唔系推土啊，推土都唔啱啊， 直接做噶啦， 系、啊、打桩机嚟嘅咋， 嗯， 喂，一定做噶。嗱，讲到胡鸿旭，仲有你睇到佢最近，你知啦，呢、這个梁振英又话自己要啊做政府咧，啊要公明、公开、透明，嗰、那个利益申报咧迟咗申报啦。你如果睇翻利益申报，胡鸿旭有几多土地啊？拥有几多土地喺新界？啊，我问你啊，你话呢班人冚唪唥都有利益冲突嘅，胡鸿旭啊不知所谓。呢、這个人啊，你谂下，市民都有期望。市民对他有尊重的，因为过去的表现在港英年代做立法局议员、嗯、再加上做过这个评机会啊同董建华闹反，大家都有些期望的。但是现在他全一铺清袋了已经。但如果今时今日他仲是立法会议员，如果以他个人的作风他的立场，他怎会支持这个国民教育的，还要走出来领骨帮梁振英帮林郑月娥即系遮丑，即系推动一啲恶法啊，去残害我哋呢下一代。嗱、啊，黄永平今日写一篇文章，佢就谂唔到会俾阿胡鸿旭做嘅。虽然胡鸿旭喺政界都叫做有啲名声，但喺教育界毫无建树。啊，佢谂嚟谂去咧，嗱、啊，我就成日谂啊。阿程介明教授啊，戴希立嗰啲啦，但系佢今次揾个胡鸿旭，但系话黄永平就话佢以为佢哋会揾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做嘅。第一，林焕光做过教育局局长，佢谂都谂唔到会整个胡鸿旭出嚟嘅。咁啊，你如果咁讲咧，好可能根本啊呢、這个林焕光就好聪明嘅人嚟嘅，佢系珍惜羽毛。你听佢啊， 佢推迟， 佢死人都唔肯做呢样嘢啦。佢聪明人嚟噶，呢、啊這个林焕光、嗯、啊，好锡身噶嘛。你咁样睇到个胡鸿旭， 即系称过啦。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轻本佳人，只有八个字神去啊，奈何作贼。嗱、啊，咁你又睇翻好似保钓咁，而家香港咧时穷节乃现，妖孽当道啊，乜嘢都出晒嚟嘅。你有冇听过？嗱、啊，通常你话游行。啊！你话40万人游行，警方就话几多人？而家再多咗个傻佬咧，啊！那个傻佬叫咩？港大嗰、那个， 你讲计数 嗰个 啊？钟庭耀 啊！钟庭耀咪又多咗个傻佬啊嘛！啊！再加埋喺左报咧，啲外国报纸一定系报细数噶嘛， 嗯、 永远唔会噶嘛。嗱嗱，琴日咧啊，所有报纸平时就嗱，当佢平时将佢作大嗰啲报大数报纸咧，话靠500人去欢迎啲所谓保钓勇士， 冇咁多人， 唔系。明报都系话500人， 系咩？ 你嗱，你呢又负责睇文汇嘅、 啊， 你又睇捉唔到个点？文汇1000人啊， 啊 文汇1000人啊，未试过啊，唔系啊，你唔知我讲咩，唔系讲人数啊， 报细唔会报大 嘅。林都话系一反常态啊，文汇几时会报大数噶、 啊？吹大佢啊！ 喂，咁你咪谂到呢样嘢？呢、這个保钓系一个爱国嘅括号啊！ 啊 即系呢个受到香港嘅左派，受到香港政府咧，特区政府啊，被视为一个啊爱国嘅行动咯。啊，呢个咪政治嘅棋子嚟嘅咯。 即系数字咧，就爱嚟俾你去变法嘅。数字都系有个工具价值，你可以点用都得。 佢而家就话1000人，啊，其实就500人。林毓华话连500人都冇。 冇啊！嗰日我睇电视直播嘅时候，佢哋一路都讲话200几人啫， 200人。 好啦，而家呢班友咧又喺度筹款。我就从来支持人哋筹款嘅，我而家就呼吁咧，一个先都冇捐俾佢哋，因为整个船20几万，琴日筹咗几万噶、 嗯。 因为据闻有个抽水佬啊，啊呢个民建联嘅其中一个抽水候选人啊。 哦，刘芳华你讲， 你讲，我唔想讲个名嘅，讲埋唔紧要啊。 啊， 捐咗50蚊，但系人哋嗰啲市民咧，百啊嗰啲 啊， 过百咁捐。 咁起码琴日咧，佢话筹唔到200,000，但系担保都筹到几万噶啦。我就劝大家唔好捐。点解唔好捐呢？原因就系刘梦红包底噶嘛。刘梦红系金主嚟噶嘛。你点解啲市民要捐钱俾刘梦红先得噶？佢哋已经刘梦红将呢一个保钓运动系私有化咗噶嘛，系属于刘梦红嘅政治工具嚟噶嘛。咁我哋点解市民要捐钱俾刘梦红先得噶？我谂唔到啊！第二个问题都有啲嘢要商榷噶，老总，你话佢哋仲应唔应该再出船咧？喂，而家佢哋做嘅嘢，作为民间嘅行为、民间嘅行动，嗱，我又老保钓几时有资格出声？系已经成功咗啦， 完成咗一个， 完成咗啦。而家就由个国家负责啦。呢、這个国家维护主权咧，就是、国家嘅责任。喂，国家有几多千亿走做维稳费啊？啊，国家系冇船嘅，啊，点解国家唔去维护呢个我哋国家属土嘅主权先？几时轮到你罗堪就啊？我又唔明佢做咩叫罗就，叫咗几十年，而家加多个字落去。我见到我都问下佢。 个正名嚟噶嘛？嗰个系阿罗就， 佢惯咗罗就罗就啊。 以前去佢以前系第一次去保钓嘅，以前都系叫罗就啦。 咁嗰啲系人哋称呼佢啫嘛，佢冇话自己叫罗堪就 啊 嘛。 我哋选佢做委员都系叫罗就嘅，长者安居协委员冇听过罗堪就噶，我第一次听。 咁咪就咁讲咯。系咪啲记者报道叫罗堪就啊嘛？ 系啦，梗系又系可能可能咨询过啲堪舆家啦， 系嘛？ 咁啊加翻个堪字落去啦，咁又几好，叫咗罗堪就之后咧，又成功喎呢个保钓又，佢又即刻成为新闻人物，受到重视。啊，可能真系改名有用喎。 咁佢又踢爆咗，佢都道歉喎，真系谂住准备吓得半缸油嘅啫，谂住咧就两日嚟翻嚟噶啦，真系吓。 呢啲都有大啲 剧情 嘅。 呢个咧就唔系呢个就喺度玩悲情牌。 玩悲情 牌。我唔同情佢哋噶，即系话俾你听，佢哋预早系谂住出去做 show 嘅，系完全冇准备， 谂住出唔到海， 俾呢个海事处，俾呢个警务处。俾呢个梁振英下令放船噶嘛？佢冇谂过谂住做 show 嘅嘛？所以有嗰班友，你睇咗今期啊，周刊都有讲啦，踢爆咗啦。佢哋晏夜晚仲约人食饭嘅有人。O K， 即系啲系咪都系真系意外？ 其中有个老友记咧， 世做英雄 嘅。其中一个老友记咧，佢系连乜都冇带嘅，就咁着条牛仔裤， 谂住行个圈 底衫都冇带嘅。啊，夜晚仲翻嚟话食饭， 冇谂住过夜 嘅，冇嘅。咁所以而家你就我第一我完全尊重佢哋，因为我同佢哋亦都有交情。我唔中意嘅地方就系同佢哋划清界线嘅地方，就是、一早知道佢哋俾阿刘梦红私有化咗，所以我同佢哋划清界线。但我仍然尊重佢哋嗰种勇气。嗱，呢个就无可否认嘅，亦都系大家老友记。但系你俾人利用。但唔好成日车大炮咯，好似琴日真系捉鱼嗰啲咁嘅行为，咪不知所谓咯。跟住又话俾人听，玩悲情就我哋得两日粮食啊，缺水缺粮。喂，缺水缺粮而家系因为你根本冇准备好行动啊嘛。嗱，如果你话俾我系准备登陆钓鱼台嘅，而你又缺水缺粮嘅话咧，你就准备不足、不负责任，最终系船长或者总指挥咧，你就罔顾咧啊你嘅船员嘅安全。嗱，呢个就不可卸责嘅，就唔好攞出嚟讲啦。你自己做翻 不停啦，话喺过往嘅失败又有策略嘅成功啊，唔系 你 放水啊咁啫。 讲真话一样嘢，你我哋初初系冇谂住可以出到海嘅，因为过去呢个特区政府咧系不停粗暴地干预我哋出海。 大家明白个处境系咁样噶。 啊，你承认咗咪得咯？咁仲有啊，既然出到海，你都要谂下安全噶嘛。嗱，我觉得呢班人不负责噶。嗱，你可以出咗公海之后。再打个电话俾我都得啦，唔好讲你最唔好打俾我，我一定唔睬佢哋。打俾我最多帮佢哋搵刘梦红咯，你都叫刘梦红再包架船，送啲物资俾佢哋上船。喂，掂啦， 接应船， 我出咗海啦，发达啦，刘梦红，原来真系有料到噶，原来真系搞掂阿梁振英噶，原来真系凉粉嚟噶，原来真系直通天庭噶。喂，我哋出咗海，掂唔掂啦？啊，边个冇衫？啊！边个着对嗰啲烂鬼胶拖？啊！我哋又唔够食物，又唔够水。嗱、我哋而家喺公海几多纬度？啊！近住华南岛或者边度附近挺你？你即刻派补给船嚟，俾嘢我哋得啦。喂，咁就叫负责任啊嘛！我唔中意一样嘢就唔老实啊。即系作为一个保钓仪式，如果你俾人称呼你系英雄，你就老老实实同人交代。一，我哋之前系冇谂住。香港政府俾我哋出境嘅特区政府，所以系毫无准备嘅。好啦， 咁你要承认㗎嘛。第二样嘢你过咗海就神仙嘛，我哋最紧要冇掉你出咗海先，因为过去几年嘅经验就 係出唔到公海啊， 你出咗海你博冇唔紧要，你话我係渔船啊，同啲警察拗。当时我都鼓励佢揾阿何俊仁，又讲何俊仁啦，啊都好，大家都啊何俊仁超级 超级啊， 啊何俊仁咧帮佢打官司嘅，试过司法复核嘅，话点解阻止佢出海嘛？话佢唔系渔船咧，又话海事处话规格唔掂， 又话有禁制令噶嘛， 佢又唔掂啊嘛。好啦，咁你出海，我当你走法律啦，过得海系神仙啊！你当呃政府，我出海钓鱼 ，OK？ 我啲唔系乘客嚟嘅，全部系船员嚟嘅，全部都系钓鱼佬嚟嘅 ，OK？ 但你翻嚟你就唔好呃啦嘛，你真系搵个网去捞机度贪污翻嚟，咁啊话俾人听，我话钓鱼翻嚟，你唔系即系同呢个梁振英政府勾结咯？你帮佢解围咯，因为你俾个难题佢，我翻咗嚟拉唔拉我？嗱，香港讲法治社会嘅，而家已经讲啦。你拉我亦都唔紧要，嗱牛啊、长毛啊、麻雀都系讲多啲啦，吓黄 都拉过嚟噶啦， 嗰啲冚烂都坐个监啦， 常客噶呢啲。 喂，呢个世界就系话，有样嘢叫公民抗命，你做得英雄嘅，你就要负责任，你就唔好鬼鬼祟祟做埋呢啲咁嘅嘢，呢啲系定系反智噶，你明唔明？ 即系香港，我哋个保钓， 香港 一定要保持翻我哋。保掉一种单纯性，唔好渗入呢啲嘅政治嘅人造色素。呢班朋友我叫做市长豪杰，因为佢哋单纯，呢班咁嘅中老吓，咁啊坐坐间间就冲上去吓。但系咧，你今次翻嚟咧，我觉得太多掌声，太多掌声，太多对佢哋嘅光环咧，反而系害咗佢哋。刚才大班问我，我话此刻保掉当然持续，但系咧抢滩要停嘅。整个客观环境，你睇下中日韩整个形势呢几日嘅官方言论。日本同南韩嘅甚至打经济战，中国环球时报啊嗰、那个语调升级啦，一定要掌握保钓，一定要有勇有谋，有攻有守吓、啊。当然有啲时候一定要有啲勇者去抢滩，但系咧呢啲系适当时机做咗样嘢就翻嚟噶啦，已经刺激到嗰个民意，刺激到中国喺方面嗰个嘅策略，民意逼到佢政府要提高即系嗰个嘅用武嗰个语调嗱。已经完成我哋香港人可以做嘅嘢，再进一步咧，我哋系极限嚟嘅，呢个唔可以再有任何咧系取代咗国家要做嘅嘢，要抢滩，揾解放军去抢滩，唔系靠呢只啊保钓二号、三号抢滩噶啦。 乜梗系啦，你民间啊，我哋已经成功咗啦嘛， 系啊， 抢咗滩插咗旗啦嘛，喺个意义已经做咗， 达到喺呢个样啦，系啦， 以后点样攞翻个岛？唔通靠你啊罗堪就靠你啊牛？嗰啲走去攞，走去攞翻个岛翻嚟。喂，宣泄主权作为民间运动已经空前成功，啊，成功咗啦，够噶啦，就唔好再搞嘢啦。你要搞嘢啱，你今日操去搞游行，操去日本领事馆，啊，呢啲 OK 嘅， 嗰啲民间可以做嘅。 嗱，香港啲就文，嗱呢啲就文明嘅。 系啊， 教育我哋啲嗱呢真系国民教育、公民教育，乜教育啦，就教育我哋啲香港人。认识呢个日本仔， 新一代对呢个保钓嘅历史系好 巧取豪夺，同美国佬勾结，就霸咗个钓鱼台啊！咁呢啲就应该做嘢，就唔系话我而家又准备再去过啦。喂，做 show 咩大佬？嗱、啊，即系我唔中意就系嗰种伪善啊，嗰种虚伪啊！你系就系，唔系就唔系，有啲嘢系事实，你唔可以混，即系唔可以因为大家就嗱、啊，又系喺度玩一个民族感情。啊、你唔可以真呃我哋㗎嘛，咩叫做策略成功啊，咩断水断粮啊，啊喊苦喊忽啊，喂唔係 㗎嘛。而家太多人运用啲政治嘅语言嘅艺术搞到又混淆视听价值颠覆。 唔係香港冇晒价值观㗎，所以 边啲真定假啫。 唔好再讲乜嘢。 当執法者呢可以呢系唔執法，然后就话好啊同你办呢个保出境又入境手续喂咁样。 讲執法又系、 啊、搞错真系 嗱，呢个警务处长俾人踢爆咗、啊，暗度陈仓走咗去北京，因为俾个乘客喺飞机影咗张相，俾咗记者，佢跟住就翻嚟话：我从来去北京都唔需要，我唔系问责官员，我只系一个部门主管啫。跟住咧就俾人踢爆啦，嗱踢爆咗第一，佢系主要官员。佢系要中央任命嘅， 唔使啊！ 第二仲有即刻俾人踢爆，上次去北京咧系预咗一日公布咗嘅，佢系从来冇公布。嗱，一个咁冇诚信嘅，而家唔系净系陈茂波， 而家最紧要一个纪律部队嘅一哥，点解要成日喺度压住个一号车牌咧？唔攞出嚟拍卖咧？如果唔系嗰个车牌，起码而家拍得过亿啊，就攞去依家啲穷人，佢哋成日就要自己做一哥咧，就即系要维护警队嘅威严啊，维护警队公信力。但你有个咁嘅一哥咧，擘大眼车大炮嘅嗱、啊，你等于而家嗰个国民教育咩委员会，我唔知系佢打桩嗰个啦。你揾个李明葵入去，琴晚有啲听众打嚟，话好尊重李明葵，因为新亚师兄又系前目啲高足，乜乜乜乜讲埋啲咁嘅废话。大家记唔记得李明葵做警务处长嗰时又系车大炮？做嗰阵时咪做警务处长，做助理警务处长啊？嗰阵时同我反面嘅，同我林德华，因为踢爆车大炮嘛。佢话播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咧，系舒缓咧啲前线警务人员嗰啲情， 嗰阵时做紧警务处长啦。 佢仲有话，佢唔系话特登嘅嗱，我又讲埋啊，未做噶嗰时未啊，反面嗰时我同佢，佢系助理警务处长咋，所以到而家大家见到有时都面阻阻嘅。 唔系啊，大 家今次今日 你唔记得有次佢系坐正之后请我哋去同佢哋做分享， 讲啦嗰啲嘢啦，都系有啲芥蒂，因为我督爆车蜡炮，佢最唔中意话车蜡炮嘛。嗱，点解咧？佢话佢系。顺手黏嚟嘅，冇预先嘅，我 预谋嘅， 就踢爆咗第一装仔喇叭，预早装仔喇叭喺湾仔会展附近，咁即系预咗去播音乐啦。第二，佢话佢只歌系顺手黏嚟嘅，咁我问点解播突然间响落，佢话我翻到写字楼就咁攞只碟，我如果攞只冯国恩仇未了情，你又照播咯，我系啊。 二国成冤惊梦散啊！ 都得噶，喂大佬啊，有一个咁嘅人入去，你谂下成班人，你睇到嘅，仲有一样嘢又破坏晒所有规矩。你叫我入个委员会，我冇应承你，话咗唔入添，唔好讲系有冇应承，话咗唔入。过去嘅规矩就话，你俾乜嘢政府委任啲咩人，首先问你荷兰水盖好委任好咩都好，你唔要佢哋唔公布嘅。 冇错， 呢个一定要保密嘅，因为大家尴尬 系啦。 大家尴尬，嗱今次就离谱嘅，摆人上台，人哋话咗唔做嘅，都话接洽中，嗱唔好讲话人哋话邀请中啊，邀请中都唔可以公布噶，嗱、所以证明呢个政府咪破坏晒我哋所有嘅价值观，全香港持之有恒嗰种叫做制度，而家冇噶啦，而家将梁振英咧长官意志，吹水鹅长官意志。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我哋点信佢话大东北系冇嘢嘅咧？你点信佢先得噶？嗱，跟住而家走出嚟话落地签证，落地签证即系咩啫？大家都知落地签证系咩噶啦？啊，即系唔使签证 咯， 即 系掂行掂过咯。 我哋去台湾就咁样，而家话台湾旅行嚟好多可以电脑上面啦， 唔系啊，即系佢哋讲嘢系咪废嘅？佢哋嘅计划咧个阴谋咧系有喺度嘅，系要将中港融合。大家都知道，我都同意噶。不过系咪咁样做？唔系，你跟足基本法。喺五十年之后，2047年，我都担保，我哋都可能不在世咧。应该咩吓？我哋仲喺唔喺度啊？ 应该唔喺度啦。 2047而家仲有几多年啊？ 就算喺度都老人痴呆噶啦。 35年啊， 退化啦。 35年咧。啊！如果够运咧，你可能仲你唔够运，你可能仲喺度。 呢个唔够运好啲啊！ 你百一二岁咧嗰阵时，或者过百岁咧啊，你话除非个个好似邵逸夫咁啊，邵爵士咁，你日日有钱食嗰啲几廿万都知啲人心嘅啫。如果唔系咧，你就一系老人痴呆，一系就坐轮椅，一系就唔识照顾自己。喂，大佬啊！2047之后，我哋睇唔到啊！你话2047之后50年不变嘅承诺过咗，中港一体化，香港成为大深圳好，大香港好，冇所谓，唔系咁暗度陈仓啊嘛。咪就算你话要提出早啲咁做，都可以讲出嚟噶。点 要听下民意噶，大佬啊？ 点解做啲咨询嘅理据啊？提出你个游戏规则，我哋个规划如何？好处喺边度？ 而家呢个梁振英做咗唔够两个月， 你凡事又抱琵琶半遮脸，就顶人去鼓 励， 系 咯？当你班人冇到嘅，当你班人傻嘅，咁你再加埋有班傻佬同佢做乜啊？嗱，你有个胡鸿玉。话自己啱啱接受完信报上个礼拜访问，话我女外都是人，对唔住黄玉，阿 Anna， 你女外不是人，你猪八怪照镜，不知所谓，轻本佳人啊，赠你嗰八个字啊，下边嗰四个 不。不过旧年咧偷捕经验系唔成功噶啦，已经有一个叫系还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嘅咨询，竟然俾人闹啦， 呢啲嘅。 计划咧，好多 file 喺政府嗰度。 唔、我而家 两个一定会做咗就怼上去。 啊、当日经已经有班后生仔同佢环保人士话唔得，咁、叫被规划啊嘛，就系静鸡鸡咁就嚟啦吓。 乜越讲越怒气嘅，我而家由怒气开始变咗越讲越灰心。其实系咪 frustration 系咪灰心应该？ 啊，即系气馁啦。 好啊，我哋一阵听完新闻再气馁过。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台风天平逼近台湾，部分来往本港嘅航班要取消。华信航空今日三班的航班包括了两班本港去台中和一班台中来香港的航班取消。另外香港航空取消今日来往本港和高雄的两个航班。其他航班就会按原定时间表运作，但预计受到天气影响部分航班可能延误，呼吁旅客在启程去机场之前先致电或者浏览航空公司的网站查询航班最新的情况。台风天平的暴风圈已经在清晨进入台湾东部近海，陆上和海上警戒范围亦都扩大。台湾的中央气象局预测，今日台湾大部分地区受暴风圈的包围，会出现大雨。花莲和台东两县宣布下午停课，花莲部分的乡镇为了防止出现泥石流，已经疏散多条村落的居民到安全地方。另一个台风布拉曼已经在太平洋形成，清晨集结在冲绳东南1100多公里。中央气象局预测可能出现双台风，影响十几个省份，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东京都政府再申请鱼岛，日本政府考虑到中方强烈反对，初步否决申请。东京都政府就话，就算当局唔批准登岛，仍然会派出海洋调查船到钓鱼岛水域调查。日本同南韩对独岛主权嘅争议继续升温。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喺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上首次公开批评南韩非法占据独岛。今次是民主党执政以来在独岛问题上使用最严厉的措辞，预料会引致南韩强烈不满。有分析就认为，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是避免在独岛问题上被批评软弱外交。而日本外务省同时就独岛主权问题向各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简介会，指明日本的立场，寻求各国支持日本将争议提交国际法庭处理。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联储局公布的息口会议记录显示，可能准备推出新一轮的刺激经济措施，收窄了大市早段的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72点，跌30点；纳斯达克指数升6点，收报30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1点，收报1413点。欧洲三个主要市场，德国、英国和法国，收市都跌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啊8:03，今朝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就啱啱到呢个汽车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唔错噶。时间上早关系啊，两边暂时都系畅顺嗰只。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排翻到呢个交易广场噶。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嘅。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呢个欣怡花园啊。

即使市民继续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陈茂波呢件事咧，除咗自己身败名裂咧，仲系令到呢个政府就蒙羞。已经喺呢个政府民望咁低咧，佢仲要自己知自己事咧，仲要做发展局局长呢个位咧，系除咗自己付出呢个政治代价咧，呢个政府亦都系要付出政治代价。既然佢有问题咧，我觉得佢阿头啊梁振英更加有问题。陈茂波既然大责任，我觉得梁振英更加大责任。首先佢用人为亲啦，已经错啦。陈茂波本身都冇呢方面嘅经验，佢亦都照用佢，亦都冇查清佢嘅背景，而家搞到一个大头佛出嚟。所以我觉得咧，梁振英同埋陈茂波咧就应该即刻辞职。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24日，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0， 正话老总话 frustration 咁应该点样译啊？ 沮丧系嘛？ 沮丧啊！其实我而家开始沮丧，而家谂下咧，可能阿黄楚标咧，或者阿李国宝咧，嗰啲真系老友嚟嘅。 系， 佢知道我顶唔落去嘅。又怒气又沮丧，你每日睇到啲咁嘅嘢你都唔知点讲。我真係唔識讲嘅，你睇到胡鸿玉一个你时穷节乃然。胡鸿玉一个受尊重嘅人，曾经喺政坛上面大家都觉得佢似个人。做呢个立法局议员嗰陣时就住平基条例喂做出咗几大 贡献。就算你再推前啲当日佢哋系俾呢个港英政府欺凌嘅时候佢又 Hong Kong Observers 佢冇俾香港政府欺凌。 冇啊。 又唔好咁讲呢啲都系佢几时做过激进派只不过真系都喺当年高压嘅殖民地统治之下呢。 佢哋提供另类意见都 有。提供一啲另类嘅意见，但系提供公下呢英国佬又好叻嘅，跟住就收边佢 哋 囉。咪摆晒佢哋入去啲建制里面囉。咁你佢都似个人嘅，即系一直以嚟。但问题就系话，今时今日佢第一走出嚟做错乜嘢咧？佢可以话俾我咧，我今日胡鸿玉做呢个位咧，做呢个位咧，我唔系以行政会议成员嘅身份。 唉， 喂，你胡鸿玉就系胡鸿玉啦，我可唔可以而家讲嘢话我唔以风波里茶杯主持人身份讲嘢唔得？ 个人身份系嘛？ 得，我打电话夜晚打电话去呢、這个。去呢、這个郑家富嘅节目得， 得自由风 最多你话喂，咁你始终系 DBC 人得，但我肯定唔系以主持人身份讲嘢嘛。嗱，个问题就我唔系，我唔系行政会议成员身份，我以公积金呢、這个强积金主席嘅身份，咁你不如话我以胡鸿玉嘅身份咪仲好？咁你无端就拉个强积金落去做咩啫？胡鸿玉就系胡鸿玉，胡鸿玉里外不是人，你照镜嘅时候可能就唔系胡鸿玉，就系猪八怪，就咁简单啦。第二，你接受呢个委任，你同你当日，你大家嗱，呢个世界最好嘅，而家咧，你讲嗰啲嘢咧系有记录， 全部都可以揾得翻 嘅。你知唔知喺2012年7月27日，胡鸿玉曾经就住咧国民教育系讲过以下嘅一番说话嘅。 但系如果大家都觉得需要多啲时间嘅，或者系日后嘅教材点样编写有意见嘅，咁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就对呢啲系觉得完全唔系问题嚟嘅，即系你问轻松啲啦，冇乜特别需要话有限制嗰个时间嚟到去做嘢，因为你最好就令到啲家长教育界自己安心去做。 嗱，呢个咧就系2012年，即系今年咧，7月27日。即系一个月前都未够， 唔够吓， 一个月前都唔够。胡鸿玉仲讲紧话推展咧国民教育咧，要尊重民意，迟啲展开冇咩问题嘅。其实 大班人要解读， 仲喺度哈哈哈，仲喺度。 头先嗰系个人身份啊嘛，而家加个委员会系以即个积金会嘅主席啊嘛，唔同嘅，一阵又行政会嘅身份啦，好多身份噶。 总之嗰都系胡鸿玉，我理得你咩身份咧？胡鸿玉就系胡鸿玉跟住喺琴日讲咗啲乜嘢咧？佢决定接受梁振英嘅委任又要话自己唔系行政会议成员，出任呢个国民教育科委员会嘅主席。佢嘅口即刻话啦即系事在必行㗎，其实就咁简单。 任何嘅学校觉得而家唔适合开始当代教育嘅教科嘅话呢， 是可以等一等看一看、教育局和我们检视了之后的教材上了网之后再作决定。题目呢就都是老师自己自主，你是想加插六四好或者其他题目好，这个是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嗱，咪即系 委员会叫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 即系话俾你系开展嘅， 开展 个命地啊，即系呢个名正言顺，就一定推行，事在必行。 嗯， 啊，同佢之前讲话可以慢慢考虑推翻咗啦，即系等我哋话啦，嗱，仲有啲教师可以加乜落去得，系教师可以加乜落去，个校长俾唔俾佢加落去先得噶？ 嗯， 喂大佬啊，你即係讲下啲人话呢，啲系人嚟㗎，你唔该朝头早照下镜，既然你上个礼拜喺信报嘅访问或者自己女外都是人，即係你照镜嘅时候见到自己嘅人样嘅时候呢，就唔该你记住讲人话啦。嗱，好似吴克俭咁做好嘢，你抽人哋个僆仔无知风水，你走去叫人哋入你个委员会，喂喺电台又讲咗一早事先张扬，我系唔会入你个委员会嘅。而家有喂你人哋推咗你，即系你咧就揾我食饭，林旭华。嗱，咁通常你揾我食饭，我梗问你有啲咩人噶。咁有啲人我梗系想见，有啲人唔想见啦。咁你就话啊，有啊边个边个，你话啊，我请咗呢个啊呢个咩啊，我最中意嗰啲诶罗密列福啊，呢个咩啊咩哈利逊福特啊，哈利逊福特啊，啊仲有麦当娜 成啲嘛。 咁我梗系去啦，大佬好话见明星，原来你话俾我邀请中，跟住仲要话俾我，仲冇话俾我听，其实嗰啲人推咗你噶啦，咩人嚟嘅啲？你听下呢个就主管我哋教育嘅，而家我啲官员系完全言而无信，冇公信力嘅嗱，主管教育嘅冇公信力，主管呢个发展局嘅冇公信力，做 CS 嘅冇公信力，做呢个特首 行政会议嘅成又系咁样， 冇公信力，做行政会议召集人嘅人又冇公信力。喂， 呢 个咩社会？ 又系， 呢个成系一个骗子集团嚟嘅，知唔知啊？你听下呢个吴克俭讲乜嘢？ 个委员会个职责嘅主点咧，就喺、是、一个推展期三年里边咧，推行嘅过程之中遇到嘅问题或者意见咧，系发表佢哋一个研究啊，然之后咧就提供俾教育局嘅，嗰、那个系三年推展期一部分，牵涉到其他啲，譬如系咪独立科咧？其实我哋咧发觉咧呢方面沟通可以多啲，独立科同埋唔独立科最主要嘅分别咧，整个课程价值同埋系统系有条理咁样整体去进行一个课程嘅。阿黄同学嗰度咧系我哋一个学生代表嘅一部分。我哋咧而家都系呢个安排紧咧，系呢个另外一啲嘅青年嘅同埋学生嘅团体，系建议佢哋嘅一个代表嘅。咁由于呢个暑假期间里边咧，喺统筹咧有啲困难嘅，咁所以咧系一边啲同学啊，边啲点样出咧，佢哋仲需要一个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好 ，Hello， 欢迎收 听，你好吗？ 欢迎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嘿，唔好让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 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毛机同 I 机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 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爱大自然，爱自然大。 环保唔系得把口，一定要身体力行。嗱，好似马会咁，唔单止喺2008年推出咗一项3.5亿嘅环保教育计划。仲自己内部每年回收50,000公斤嘅玻璃樽，交俾康智会处理。而阿宝就系其中一位负责处理玻璃樽嘅学员啦。 我哋将啲玻璃樽运返中心， 然后逐个逐个咁小心处理好啲樽。 咁处理好嘅玻璃樽究竟用嚟做咩呢？不如等阿宝你嚟揭晓咧。 处理好啲樽之后，就护送到砖厂制成华宝砖。 呢、這个回收计划除咗创造咗就业嘅机会，更加每年制造咗110,000块环保砖，为香港未来铺路，等我哋走得更绿更远。 行善的信念，珍惜 喺未来嘅日子，希望大家同我一样珍惜马会独特嘅非牟利营运模式，同埋支持佢哋致力行善嘅宗旨，等更多人可以受惠。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20啊，风波里茶杯其实一个令人非常沮丧嘅节目嚟嘅一个。 梗系啦，成日讲真话系嘛，真系。 我觉得都系、啊，我都应该系时候咧， 踢爆你砖玩系， 系、 哎、 系时候唔捞，都应该考虑唔捞啊。 唔掂喎，今日我哋网上嘅朋友先有个创作，你成个 in the end 咧，终审嘅款喎，真系吓。 都系决定去走去，情愿走去探险好过。你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咧，嗱，人哋就话咧，内地咧喺大陆咧冇一样嘢系真嘅，只有骗子系真嘅啫。 吓、 啊，香港咧。呢、這个特区政府咧，所有讲嘢都唔系，都冇一样嘢系真嘅， 只有大话系真嘅， 只有佢哋讲嘅大话系真的。你明唔明？而家你去到个咁嘅地步咧，我哋 唯有真系， 我 苦中作乐真系。 谂下，仲有个警务处长，嗱，警队系最需要威信嘅，啊，最需要公信力嘅。警务处长可以擘大眼遮大棚。咁、香港仲有咩？我想问下，香港仲有啲乜嘢啊？我哋仲有咩价值观嚟嘅？就、我哋成个俾佢领导嘅香港，最惨成个香港系俾佢哋去管啊嘛。 系 啊， 仲有咧教育我哋下一代啲教育局啊，又系咁样。 教育 连佢教协啲老师啊咁样样，校长都系咁样样。 喂，香港唔系你 而家好在仲有啲家长代表撑得好硬。 我今日需要有啲鼓励啊！我可唔可以又喺听众打啲电话嚟？唔系话撑我啲鼓励啊，话乜你香港仲有啲乜嘢好啊？我想听下香港仲有咩好？ 好咪就香港仲有嘅黄之锋，仲有陈色之， 即系值得我哋啊，即系啊喺度安居乐业啊，喺度继续争取 孤军作战嘅， 继续争取公义啊！即系我哋仲有咩好处？香港仲有啲，你听下作为一个警务处处长曾伟雄，一个统领30,000大军嘅警务处长，负责香港。治安除暴安良嘅人， 不过呢 可以擘大只眼， 都唔系第一次讲大话嘅都系。 啊，你听下佢点讲？ 我谂大家搞错咗啦。咁就一直以嚟咧，我喺啲官式外访活动咧，我都会系喺当个活动咧有啲实质成果嘅时候咧，系会发新闻稿嘅。呢次咧同我过往几次嘅做法亦都一样嘅。大家明白啦。除咗系部分人士对我行程系有兴趣之外咧，我谂市民最重要咧系需要知道我哋警方工作嘅方向同埋成果。正系咁样咧，因为寻日我两个系官式嘅会晤咧都结束咗嘅时候咧，我哋就系发咗新闻稿俾大家，等大家知道啊。所以亦都咧谂住翻嚟香港有机会见大家，咁所以喺度今晚见到大家，亦都亲自嚟回答大家嘅问题。 佢话如果有实质嘅成果就会公布啊嘛，咁即系话今次去咗咧系冇意思， 冇成果嘅， 即系完全冇意思嘅。跟住俾人踢爆咗，佢之前咧啊，佢系有公布 嘅。旧年嘅3月23日咧，佢都曾经去访问北京，咁当时嘅警察公共关系科咧系前一日就经已系发新闻稿公布，即系话3月22日就发新闻稿啦。 咁啊，车立跑咯，即刻俾人喂，你谂下，如果一个警 有 记录 咁啊，大佬啊！ 公然擘大眼车大炮，我哋仲点样信任佢呢？啊，仲有梁振英选举嗰阵时咧就抽水，嗰啲菲律宾人质啊，走去问候人啊，关心人啊，乜乜乜，而家做咗之后咧， 唉， 唔系而家做咗之后啊，系唔关佢事噶，即系话抽咗水先，最唔好就系、是，而家人哋要求见佢就唔肯见人，嗱好简单嘅，点解呢？啊？点解佢抽完水之后唔见人呢？嗱，呢啲人咪就系话你点去信呢？即系由个特首到政务司司长、教育局局长、发展局局长， 啊，仲有嗰班咁嘅流罗啊，所谓问责局长，再加埋警务处长，喂，冇一个人系讲真话，仲有行政会议成员， 人 喂。咁香港变成点啊？而家边个要去管香港啊？而家我哋香港系咪任呢班人去宰割啊？任一班言而无信，又冇能力，又冇公信力，又唔守规矩，咁香港咪玩完了？再讲落去，阿林彪话走夹唔头啦， 走去边啊？ 我有地方走呢个世界。 喂，我同埋好多香港人。冇地方走啊嘛， 系人都有地方走嘅，此地不留人，只有留人去新加坡咯。还掂，起码新加坡啊，起码新加坡系冇自由噶啦。不过我谂新加坡啲官员咧，就起码唔会咁样车大炮，因为我最近去过一次咧， 系 啊，佢哋车大炮啊，李光耀啊，静咁总理车大炮俾人踢爆啊，话因为突然间咧有一次就浸水浸啊 ，Orchard Road 啊，丹滩水浸 系。 佢哋嗰啲官员就走出嚟，又系乱赖一通啦，俾人踢爆晒。 嗯， 啊，即系新加坡，仲有一样嘢，起码我哋问责啊，即系佢哋减人工啊，啊，乜都有做过啊。去新加坡，林彪话我谂佢随时欢迎你嘅，好多地方可以去噶嘛。再唔啱去嗰、那个最近买报纸嗰咩岛啊？买嗰个叫咩岛啊？ 咩老亚 啊 嘛？ 啊咩亚图岛啊？喂，都好过喺香港对住班大炮精。你最惨一样，你唔系对住佢嗱，呢个世界我哋 你对唔，但系佢做嘅每样嘅影响我哋香港啊嘛。 唔系呢个世界一样嘢咧，一个世界永远有坏人，有好人，即系我都唔系嗰啲傻佬嚟嘅，即系以为有乌托邦咩冇理想嘅。但系而家问题最惨，我哋俾呢班人管啊嘛，我哋仲要俾钱佢哋噶嘛，你知每日成皮嘢人工噶嘛，啊，仲有好多，仲有我哋香港嗰个成个未来嘅前途啊，下一代嘅教育啊。完全系掌握喺呢班人手上边噶嘛？你信唔信得过啊？另外仲有一样嘢，你睇个陈茂波大丈夫嚟嘅真系，厚面皮到咧，唔止成赤口啊，成酱口啊，话唔走就唔走。而家佢出亲嚟讲嘢都死嘅，而家无端端咧又多样嘢啦，啊，就话嗰啲劏房又唔关佢老婆事啦。第一劏房唔系劏房，系板间房。而家又话唔关佢老婆事啦，就推咗俾个租客。 唔关佢事，叫佢出嚟自己讲啦。你个大佬10000蚊一日人工，超过100000工，走去做佢太太嘅发言人。 你听下讲咩啊？真系啦，而家又推啦，唔关事，而家系租客嘅发言人啦。 搵人信啫， 而家发现咗原来佢系个租客嘅发言人啦。 大角咀同埋上海街两个物业里面嘅改建工程咧，系个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同批准之下做嘅。咁当然我太太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已經同呢個警捷公司聯絡咗，警捷公司咧委任咗律師通知個租客咧個租約已經到期啦，佢亦都違約，就而家正在咧收翻間樓。佢哋收翻間樓之後咧，就會馬上將一啲唔符規嘅地方咧，將佢糾正佢。就住呢次事件咧，其實我已經多次同大家有個交代啊，無論書面一日見大家，已經講咗嘢咧，我唔再重複啦嚇。至於租客嘅搬遷問題咧，我相信警捷公司咧，佢應該會適當處理嘅。 呢叫交代， 完全冇關 係。唉，真係黐線啊！真係 個租客，你租俾佢10000蚊啊，一層舊樓，佢租佢就劏咗房之後咧，可能租18000蚊，就係8000蚊。但係要改裝一個咁嘅單位，起碼使108000。8000蚊咧，即係佢你如果簽兩年租約咧，大佬啊，佢就即係幫你白做啊！有如果100000蚊嘅話，而家肯定唔止添嘛，幫佢租。啊！而家做啲工程咁贵，喂，你信唔信有条友为咗每个月赚8000蚊啊？一年咧就96000。 大班呢啲咪佢太太出嚟讲啦，唔方便讲佢哋系边个嘛？嗰啲系代理人嚟嘅啫嘛吓。 喂，唔系啊！你而家即系话俾你听，你讲啲嘢系唔好当香港人傻噶。而家最大镬一样嘢咧，梁振英呢个领导班子，呢、這个特区政府咧，系侮辱紧香港人嘅智慧，系喺度侮辱紧你，系当你傻嘅，知唔知啊？系，即系你班友直情我系唔需要理你嘅。我梁振英中意做乜就做乜，啊，而家最叻啦，啊，就做咗一样嘢咧，就乜尾派嘢，嗱，派完老人金，抽完曾荫权水，即系上届政府嗰2蚊车，长者搭车，而家走出嚟搞天桥，即系佢谂住日日咧派啲小恩小惠俾你啲香港人咧，佢就可以过骨噶啦。咁康哥系咪咁贱咧？我哋系咪真系？如果呢个政府派啲咁嘅嘢俾你，而呢啲嘢老实， 我唔想系咁肤浅啊！ 如果老实讲呢啲嘢都唔系佢俾钱嘅，系我啲公帑嚟嘅，佢点去运用其实都要问责嘅。中意啊派啊嘢，咁啊以为就搞掂啊，即系话俾所有人听呢、這个梁振英嘅政府咧，话俾所有人听咧， 小恩小惠， 香港人咧就系好 cheap 嘅， 嗯， 香港人就好蠢嘅，啊，香港人咧就白痴嘅， 好容易氹嘅， 无知嘅， 啊， 嗱，你系唔系想做一个咁嘅香港人啦？大家打电话嚟1872111啦，我都想听下香港人点睇嘅。是不是你接受一个这样的政府，是不是现在所有做的事大家都认为他是做得啱的，啊，认为呢这个特区政府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啊，应该信任的，啊，他这样继续派事呢我们就可以安居乐业的了。跟着出卖香港利益又好，啊，言而无信又好，推翻香港核心价值都好，我们就是要做香港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台风天平逼近台湾，部分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华信航空今日三班的航班，包括了两班本港去台中和一班台中来香港的航班取消。另外香港航空取消今日来往本港和高雄的两个航班。其他航班就会按原定时间表运作，但预期受天气影响，部分航班可能延误，呼吁旅客在启程去机场之前先致电或者浏览航空公司网站，查询航班最新的情况。台风天平的暴风圈已经在清晨进入台湾东部近海，陆上和海上警戒范围亦都扩大。台湾的中央气象局预测，今日台湾大部分地区受暴风圈包围，会出现大雨。花莲和台东两县宣布下午停课。花莲部分乡镇为了防止出现泥石流，已经疏散多条村落的居民到安全地方。另一个台风布拉曼已经在太平洋形成，清晨集结在冲绳东南1100多公里。中央气象局预测可能出现双台风，影响十几个省份。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东京都政府再申请在下个星期三登上钓鱼岛。日本政府考虑到中方强烈反对，初步否决申请。东京都政府就说，就算当局不批准登岛，仍然会派出海洋调查船到钓鱼岛水域调查。在采访时中枪死亡的日本女记者山本美香，遗体在解剖之后会在明日运送回日本。山本美香的遗体经当地医生解剖验尸之后，被送到土耳其南部城市一间医院。验尸官证实，在山本美香体内发现不少金属碎片，相信是中枪造成，死因是失血过多。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联储局公布的息口会议记录显示，可能准备推出新一轮刺激经济措施，收窄了大市早段的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172点，跌30点；纳斯达克指数升6点，收报30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点，收报1413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跌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咪港岛告示打到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就啱啱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噶吓。咁啊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龙尾城市花园。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吓，两边车都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字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中山纪念公园噶吓。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

全球化，全球粮食只系够食50日。今个夏天，美国出现特大干旱，专家提出警告：美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今次干旱恶化程度前所未见。如果粮食减产，可能引起全球性粮食危机，而食品价格亦都会飙升。原来全球性粮食危机近几年已经慢慢浮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2006年提出报告，表示全球有40个国家急需国际粮食援助。根据报告，全球粮食储备以70日作为安全线，但是目前全球的粮食只是够食50日，世界上会超过1亿人陷入挨饿边缘。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林恒子专栏今天就是继续承接住昨日的讨论主题，咁啊，昨日咧就佢以不离真实行事踏实咧，就发表咗上半部分。咁今日我哋睇埋第二部分啦。咁林恒子话咧，回归以嚟咧，香港已经经历咗三届政府、三位行政长官，已经退任嘅两位咧，因为能量不足或者系操守不当，总之咧就是非不绝。而现任嘅一位咧，竞选期表现的确系英明神武。但是一上任就显现得非常之绝劣，而且在多项施政上面是打倒昨天之我，给人一种言而无信的观感。那么下去难保香港的管治质素不会随着决策松懈而在管理上每况愈下。不过值得大家稍为欢心的就是港英遗留下来的公务员队伍的底子尚算稳健。这14-15年来，香港的治安、经济、市容以至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都没有太大的失准，总算保住了地方管理如常运作。这个不能够不讲是公务员队伍未受政治污染，保持管治质素不变之功。林恒子说，其实公务员系统早有一套的行事章则，但能否发挥作用呢，始终是离不开要有明确的政策和方针。过往英国殖民者制定政策呢，是先由不同部门针对社会问题层层研究，定出先后缓急次序，然后写成检讨报告。内容除了有背景分析，还会罗列多项的建议，交由港督会同行政局去选择和决定。而一经拍板，有关部门就会草成政策报告，交律政司署去拟就法例和草案。一经拍板，有关部门就会草成政策报告，交律政司署拟就法例草案，交立法局去辩论。代表各界声音的立法局若果有异议，草案就会发还增删。总之要经立法局三读才可以通过立法，并且付诸实践。如果期间行政局和立法局意见分歧太大，草案甚至会被搁置。九七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底下，这个的50年不变的前提之下，继续行政主导是基本原意。但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是秉公办事，按章工作的公务员系统，是他的施政有产生诸多掣肘，他所提出的意图理念经常被公务员之首的政务司司长驳回，令他的施政理想难以落实。这样为了摆脱这种来自建制的阻挠，董事就匆忙引入了问责的变相部长制。但是在政治大变而政党发展才刚刚是在启步阶段之际推出新制度，政治和行政磨合不足，未能够融合，香港政府的施政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变为意义全然不同的行政长官主导了。行政长官和政治任命的司局长意图以团体的识见和抱负去取代决策科推出新游这个程序。 呢种背离百几年嚟行之有效嘅决策作业，公务员队伍必然有抗拒之心，胡混应付就在所难免。譬如话呢、这个星期二，行政长官带同运防局局长张炳良突然落区，就宣布政府将会花十亿元喺全港各区兴建230多部天桥电梯，就是未经正常咨询嘅行政长官主导，典型例子。呢、这个变相派糖之政能否收效，市民是否受用，林恒指话佢不表乐观。继续佢话咧，行政长官同佢委任嘅司局局长成为启发政策嘅权力核心，问责嘅官场权势盖过公务员主导政策嘅传统，就会埋下不少建制当中嘅地雷。咁佢话不幸中嘅万幸咧，就系接替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嘅曾荫权本身系资深同埋称职嘅公务员，咁所以问题都不大。但系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嘅情况就完全唔同，佢不但指冇曾荫权嘅不生事政，就连唐英年有九年公务员嘅履历咧，亦都付诸厥语。佢早班不果，用人才难，多番碰壁，相当狼狈。古人话：宰相必起于州部，讲嘅就系政事嘅决策者应该有地方官嘅练力。而家呢年内地仍然系行紧呢个方法噶，但梁振英喺呢方面可以讲交咗白卷。佢嘅政府新班子当中，原被委任为发展局长嘅麦齐光做咗40多年公务员，任内规行矩步，但系做咗局长12日就中箭落马。咁林明子继续话咧，无论由资历、经验同埋可以倚重嘅程度比较，出替麦齐光当发展局局长嘅陈茂波就真系差咗一大截。古人传序官员嘅四大标准包括有身，即系体格同相貌；言，口语表述同埋面试；书，即系书法同埋写公文；判，安邦治国嘅理念。嗱，呢四大嘅要素咧，于今一样可用嘅，以此衡量，陈茂波就不能过关啦。陈氏一上任就陷入诚信危机嘅漩涡当中，而佢嘅问题唔在于是否拥有分租单位嘅物业，而系在于佢出言闪烁、断事力弱、欠缺面对公众嘅对应能力。拥有分租嘅劏房或者板间房，林恒子认为冇乜嘢可耻。不过或者因为对陈氏有知遇之恩的梁振英，在竞选期间对劏房咬牙切齿的恶评太过深入民心了，由他一手提拔的新贵就忽略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楼房分租亦都是纾解清贫者居住问题上的一种权宜但是仍然有必要的办法。最后林恒子说，香港一直不算完美，但是胜在踏踏实实，官场、商场和民间社会趋势如此，但愿特区政府不会越行越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钟镇涛 发烧即系有要求啦，咁其实我都算发烧友嘅，玩家其实有要求嘅，咁同埋要深入啲了解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家人难忘记，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爱大自然，爱自然大。 环保唔系得把口，一定要身体力行。嗱，好似马会咁，唔单止喺2008年推出咗一项3.5亿嘅环保教育计划，仲自己内部每年回收50,000公斤嘅玻璃樽，交俾康智会处理。而阿宝就是其中一位负责处理玻璃樽的学员了。 我们将玻璃樽运回中心，然后逐个逐个地小心处理好樽。 那处理好的玻璃樽究竟用来做什么呢？不如等阿宝你来揭晓呢。 处理好樽之后就会送到樽厂制成环保樽。 这个回收计划除了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更加每年制造了11万块环保砖，为香港未来铺路。 等我哋走得更绿更远。 行善的信念，珍惜。 在未来的日子，希望大家同我一样珍惜马会独特的非牟利营运模式，同埋支持他哋致力行善的宗旨，等更多人可以受惠。欢迎登上 hkjc.com。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贸发局咧，1966年成立嘅，1967年嘅10月份开始咧出第一本嘅杂志，到今天咧就已经系踏入45周年嘅啦。咁多年嚟咧，我哋做咗好多不同类型嘅杂志出嚟咧，帮助啲供应商啦，同埋外国买家啦。贸发局企业年刊咧，2013咧就会喺今年2012年嘅年底12月咧就会出版嘅。除咗一版广告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另外一版咧就更加详细介绍佢公司嘅资料，令到一啲外国买家知道啊呢间公司嘅历史啦。制造商品的能力，令到外国买家见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一批有实力的供应商。 如果想听回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App 的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香港做任何規劃都是按住一國兩制高度透明之下進行。 改建是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做的。 官式外訪有實質成果的時候是會發新聞稿的。 題目都是老師自主，想加插六四好或者其他題目好，這個是老師自己可以決定。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郑京汉、林毓华， 8:51啊！大班，唉，冇再系沮丧啊， 好沮丧噶、啊，不过好在有啲振奋嘅消息， 系 就好在香港咧有证监会嗱，今个月初咧啊，有间国企咧就用国家机密 离晒谱，真系 啊，就国家机密作为理由咧啊，就俾佢复牌嘅。啊，点解佢停咗牌呢？因为之前嗰个核数呢就俾佢哋委任嘅核数师呢啊就有质疑。咁点解质疑呢？因为核数师话佢有啲资料佢睇唔到。冇办法确认。咁、啊、但係呢间公司就喂我唔俾你睇㗎喎。嗰啲係国家机密嚟㗎喎。咁於是就炒咗个核数师。咁、啊、停咗牌。啊，咁求年10月27号停牌嘅呢个叫中国啊高精密。啊嗰、那个、上市 No.591。好啦，咁停咗牌之后呢就炒咗个会计师，咁另外请个第二间会计师再查个数。咁呢就呢、這个会计师呢就话呢，因为呢啊获得第三方即係 third party, 确认呢有一啲呢关于国家机密嘅资料呢啊係唔可以交俾公众睇嘅。於是联交所呢就认为符合返呢嗰个复牌嘅条件。 离谱呢个。 咁今年是2月23几时停牌的，停牌是去年10月27号的。 10月 啊、搞完一轮之后呢停了大约6都成了差不多成年的了。今年8月3号即是啱啱就复牌。啊就说国家机密呢，所以联交所呢就认为他不用披露。去到8月22号好嘢啦，证监就叫他停牌。点解呢？证监就认为呢，佢交俾联交所嘅资料呢，入向外嘅披露资料呢，系有可疑嘅。咁呢间嘢呢，自己走去申请停牌，因为预早知道证监会啊用啲尚方宝剑停佢牌㗎啦，就自己叫停。点知证监话唔好，你唔好话系你自己停，即系等于你唔系自首嘅，我拉你返嚟嘅。 即系你唔系辞职嘅，你系被炒嘅。 你被炒嘅，就话我系我停你牌嘅。嗱，所以好在香港有证监。点解香港仲有证监呢？因为联交所呢啊就有个叫做联交所行政总裁叫咩啊？ 系咪李小佳？ 李小佳啊，大家都知道呢啊，佢系内地嚟嘅精英啊，咁啊唔使问啊，贵梗系中央钦点去做噶啦，叫李小佳啊。证监边个做呢？证监全球招聘请咗个翻鬼佬翻嚟啊，行政总裁叫欧达礼啊。嗱，佢再搞啲咁嘅嘢呢，佢呢份工呢我哋要夹住啊。 分分钟好快冇得捞㗎啦。 不过唔紧要喎，喺香港做完证监之后，外地啲监管部门好抢手㗎喎，又嚟招揽佢㗎喎。 声称呢佢嘅业务啊涉及国家机密嘅591中国高精密呢，因为核数师无法查证部分财务数据。咁自从去年10月停牌之后呢，啱啱喺今个月初呢就复牌。点知唔够三个礼拜呢，啊有新嘅发展啦，琴日朝早呢就突然间俾证监勒令嘅停牌。啊据闻呢证监会相当关注集团发布嘅资料。 嗯。 证监会同港交所呢而家就唔会评论嘅。高精密今个月初第一日复牌的时候呢，股价跌咗一大半啊 ,54.56%。更加跌到呢8毫子嘅新低。礼拜二停摆前呢就收报呢1.24嘅。嗱，我哋而家唔系讲紧财经节目，不过呢财经节目 但香港金融中心啊嘛，香港系。 点后 Q 仔就会啊同阿谭兆庆讲财经，希望我都讲下呢单嘢。 嗯。 嗱，咁有记者琴日呢就走去高精密位于湾仔华润大厦办公室嗰度呢，就发现接待处冇职员，而其他职员对记者登门造访呢就感到愕然，就话发言人呢而家就喺出面，就唔知道几时返嚟啊，就冇回应嘅。嗱，证监会根据佢咩条例呢，呢个尚方宝剑好少用嘅，就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8啊 ,Black 1，即括号1条。 嗯， 指示港交所暂停高精密股份的买卖。其实停牌一般是由上市公司自动提出的，很少有证监出手的。过往呢只有一只呢 ,094 深这个六深啊 ,946 红梁国际 ,607 汇多利和滨海投资8035以前叫华新燃气的，是曾经被证监会叫过停牌的。不过大部分都涉及严重事件的。嗱，今次咧呢啲咁喺国企走嚟香港上市咧，啊喐下就攞个国家机密出嚟做挡箭牌， 唔通嘅。 联交所李小加自己有同声同气，啊，梗系听到国家机密就即刻啊开绿灯，啊好在就有证监咯。而家我哋香港除咗 ICAC 之外咧，啊就应该加多句，香港好在有证监。冇证监，香港就做唔到国际金融中心噶。如果你执法不严嘅，边个走嚟香港投资啊？嗱，你喐下国家机密，卖下国家机密，开下国家机密，咁啊乜都唔使讲啦。啊，咁你大晒啦，你中意乜都得啦。喂，唔系咁玩噶，香港有法治， 有规有矩。 点解我哋要维护呢个法治，维护呢个所谓核心价值？而家冇晒噶啦。梁振英上场之后咧。就冇核心价值㗎喇。嗱，所以呢睇下呢个翻鬼佬呢个证监会嘅行政总裁 欧达礼。 欧达礼睇下可以捞几耐啦。嗱，睇下一次呢啊真係接佢个位嘅系咪又搵一个海归派嘅精英嚟接手啦。 啊，古坛啊长毛啊 ,David Webb 就话呢证监会呢应该呢出嚟解释下点解会介入呢件事喎。 呢个长毛呢你都唔知佢人定鬼嘅、啊、你都唔知佢帮边个。佢嘅意思系解释嘅意思啦，又冇讲清楚啦，当然报纸报道啦。佢系想证监会讲多啲料。 系。 你话觉得证监会咁做唔啱呢，分分钟佢系觉得证监会呢干预市场运作㗎，佢可以咁睇㗎呢个长毛。啊，呢个长毛就唔系嗰个长毛啊，而家讲个翻鬼长毛。 David Webb 啊。古坛长毛，嗱呢条友一啲都唔长毛噶，好短头发噶。不过长毛意思咧，就即系话喺古坛嗰度咧， 系啲另类意见。 投资界嗰度咧就有另类意见。一般嚟讲咧，喺个建制派里边咧，佢就属于一个咧顽童啊，就唔应该叫长毛，应该叫白燕仔。 白燕仔， 但系佢咧就系、是、靠 英国皇室呢个白燕仔啊。 嗰、 啊 那个英国皇室就好嘢啦，今日 啊真系 个8月15都俾人睇埋。福布斯系选咗最有影响力嘅女人，香港竟然呢啊中国人，香港人有五个，边五个呢啊排第37位最高㗎啦，就係陈冯富珍啊鸡珍，佢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 要连任添啊 香港人啊，咁就排呢、這个啊排呢个第37 啊， 佢上一次系排68嘅。嗱、啊、你要知道排37几紧要呢，就昂山素姬系排19嘅啫。另外中国张欣啊，一间叫苏豪啊，呢间应该系地产发展公司嘅，啊就排第42。 另外呢啊有个慈善家中国嘅陈丽华就排79嘅，呢、這个唔知系咪。 唔识呢个真系。 呢、這个我好似听过下，好似系搞嗰啲紫檀嘅，好似我记得应该唔知系咪啦。咁、啊、另外呢香港嘅周凯旋。 啊巴闭呀。 系 87, 第一次上榜。 啊 佢系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嘅董事。 另外仲有 Tom 嘅创办人， 中国华为科技公司嘅主席孙亚芳咧就排91。 啊，呢间科技公司巴闭噶，华为得噶呢间。 啊，排乜嘢都冇用噶啦，香港。 如果香港嚟做一个排会，边个排边个咧吓？ 香港咪排第一，鸡真排第二，就海船咯。 唔系，我话香港自己整张名单。 我知咁啊，你一定都系鸡真排第一啦，全世界最有影响力噶嘛，你一定系排第一啦。咁啊，梗系 咁我哋排过喺香港， 咁你又谂香港都系噶，咁你有影响力一定讲全世界噶嘛，咁、哦、你咪排三四五六咯，咁啊跟住落咯。 唔系 噶，咁第三就梗系呢个阿吹水我啦。其实你问我系咪咧，我就话唔系，我系第三，我应该就系陈茂波嘅老婆。 啊， 佢梗系有影响力啦， 佢报名。 乜都唔认嘅、 啊， 啊都可以过到骨嘅，仲要走 未晒水添， 恶上恶形恶相发晒烂渣嗰啲，冇影响力啊！咁、啊、最有影响力就梗系，仲有一个叫董建华老婆。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在港台节目上表示，成立委员会的目的是要筹备实施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包括讨论科目的不足之处，同埋研究怎样教授这一科。被问到为什么不先撤回再咨询，胡鸿玉没有回应。台风天平逼近台湾，部分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华信航空今日三班的航班，包括两班本港去台中和一班台中去香港的航班取消。另外香港航空取消今日来往本港和高雄的两个航班，其他航班就会按原定时间表运作，但预期受天气影响，部分航班可能延误，呼吁旅客在启程去机场之前先致电或者浏览航空公司网站查询航班最新情况。台风天平的暴风圈已经在清晨进入台湾东部近海，陆上和海上警戒范围亦都扩大。台湾的中央气象局预测，今日台湾大部分地区受暴风圈的包围，出现大雨。花莲和台东两县宣布下午停课，花莲部分乡镇为了防止出现泥石流，已经疏散多条村落的居民到安全地方。另一个台风布拉曼已经在太平洋形成，清晨集结在冲绳东南1100多公里。中央气象局预测可能出现双台风，影响十几个省份。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东京都政府再申请在下个星期三登上钓鱼岛，日本政府考虑到中方强烈反对，初步否决申请。东京都政府就话，即使当局唔批准登岛，仍然会派出海洋调查船到钓鱼岛水域调查。日本同南韩对独岛主权嘅争议继续升温。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喺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上首次公开批评南韩非法占据独岛，今次系民主党执政以嚟喺独岛问题上使用最严厉嘅措辞，预料会引致南韩强烈不满。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采取强硬嘅态度系避免喺独岛问题上被批评软弱外交。日本外务省同时就独岛主权问题向各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简介会，指明日本的立场，寻求各国支持日本将争议提交国际法庭处理。另一方面，南韩的外交通商部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就独岛问题写给总统李明博的亲笔信退翻给日方，加深双方的对视局面。在采访时候中枪死亡的日本女记者山本美香遗体在解剖之后会明日运送回日本。山本美香的遗体经当地医生解剖验尸后被送到土耳其南部城市一间的医院。验尸官证实在山本美香体内发现不少金属碎片，相信是中枪造成，死因是失血过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咁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排翻到北角码头。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吓，仍然顶得住嗰只啊。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睇埋西隧向翻中环方向咧，出口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啦吓。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噶。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啊，车多。另外新界区啦，咁啊私隧出九龙啊，亦都系收费广场咧铺满一阵啊，冇乜点喐过噶。另外大埔公路向翻大围方向，龙尾系沙田马场，咁啊睇埋呢个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呢分钟仍然都喺个石门回旋处啊，氹唔氹转啊吓？嗱，国民教育委员会琴日就开张大吉啦，啊佢啊真系几搞笑啊，自己人做翻啲什么岗位已经唔使讲啦。其他反对嘅团体佢就话邀请中啊，哎呀大佬啊，即系我想搞个演唱会，某月某日喺红馆开 show， 有好多红星噶，歌星啊、歌神啊、歌王、歌后都会嚟噶，不过全部都系邀请中啊，真系揾你听咩？唔好玩啦吓，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印刷版的杂志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你在坊间买一本消闲杂志，看完那个星期，下个星期要看一些新东西，又要买那一本。其实呢，我们放了一些小小的科技入面，我们有个 QR code 的，鼓励我们的买家 scan 了个 QR code 之后，我们会 update 我们的新的资料，就可以随时都可以看最新的资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运动声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的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至嚟啊！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的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滑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啦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到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到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难事篇。 肾作中医嘅理论嚟讲，有肾阴与肾阳啦。肾阳嚟讲咧，就属于系一种活力。肾阳虚嘅时候，咁就会引起不举；肾阴虚嘅时候，就会引起早泄。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啲老婆仔女就个个都话老豆钱财身外物唔使惊嘅，我哋撑你。 即系我可能我系感情啲啊，我觉得呢个政府系唔好啊，有阵时自己流眼泪。 DBC 已经系我生活嘅一部分嚟嘅，我哋一家人都支持。我唔明白一个讲良心说话嘅电台，点解要去打压佢咧 ？DBC 咧就系一个非常好嘅电台嚟嘅。我哋咧非常之唔舍得嘅，听见啲咁嘅消息咧，啲内心好不安嘅。几多泪，流到几多精髓， 能抽下去。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嘅支持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嘅亲友分享。 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啊。 是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嘅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噶。而且津贴嘅入息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咗。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 查询热线2717-177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0，我哋 DBC 咧，尤其是我自己啦，作为呢个电台嘅总编辑，啊，最尊重相反嘅意见嘅。不论打电话嚟又好，喺我哋嘅 Facebook 网上面表达相反意见又好呢，一定受到重视嘅。除非你系啊有呢个恶意啊，啊涉及人身攻击呢，我哋一定铲咗你。啊系我落下呢个 order 嘅，亦都系咩飞嗰人。啊有个叫狄文基啊，呢、這个人呢就同我呢就不停呢同我抬轿嘅，冇所谓。嗱，佢今日咧就咁样摆上去，佢大班你系口话人啊，胡鸿咗唔应该用个人身份发言，你自己就不停扮普通听众身份打电话，怒骂做紧直播节目嘅主持人，你呢个人咧做嘢咧双重标准，口是心非，唔再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咧，我就唔知狄文基可以代表我们呢嗰门呢就係边几个啦，係屋企人啦、啊、你话係你咩人呢，话代表梁振英呢，我唔知。不过狄文基可以话俾你听呢，我每次我第一我唔係行政会议成员，我唔係公职人士，胡鸿庸呢就係公职人士，身份不同。如果你连呢个逻辑都搞唔清楚呢，啊我们呢就觉得你呢有啲 naive 同埋 simple， 或者你嘅故意咁当然啊。咁你话我不停扮普通听众新闻打电话做俾做紧节目嘅主持人，我从来打电话去到咧， 扮啦系嘛， 都冇扮嘅啊！讲到明林毓华都俾我打个电话， 啊、 我话明呢个就叫郑京翰，我冇扮啊嘛，我冇今日话我唔系郑京翰啦，今日我唔系 DBC 嘅领导啊， 我以个人身份 啊，唔系我有讲，我系一个听众身份，我唔可以听心机嘅 啊 原来咧。等于如果咁讲，胡鸿庸就唔可以出街买嘢噶啦。所以咧，狄文基，我相信咧，有啲听众叫你翻大陆咧，我又唔同意嘅。如果喺大陆，你就唔可以啊，受到 啊，人哋尊重你嘅言论自由啦，希望我哋尊重你读你出嚟几好啊。其实应该打电话嚟嘅，你够胆嗱，打1872811111，嗱，我狄文基，阿辉哥第一时间接你入嚟，嗱，你咁把炮啊，当面对质。咁另外有人问咧，就系话呢个 大钱好世界。 大超世界有咩问题啊？又 唔系佢问你今日晏昼系咪有呢个节目啫嘛？ 大超世界未冇呢个节目咁啊，今日有咁样十点到一点咯。 啊 啊，边个问啊？ 呢个叫 David 嘛？ 冇咁嘅事喎。 啊 啊，唔知边个多口啊？啊，我哋呢度啲公司啲人系好多口咯。咁另外有人问啊，谢飞老师话系咪唔捞？ 点会啊？ 谢飞老师嘅 节目教英文好正啊，嗰个 继续喺第四台做紧。咁有人乘机上纲上线啦。是啦，佢都怕咗大班成喺度闹人，佢唔做啦。嗱，谢飞老师咧就冇跳船嘅，谢飞老师咧就好撑 DBC 嘅。啊，对唔住，你又错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其实咧传统嚟讲咧，贸发局嘅杂志咧都会寄俾一啲外国买家手上嘅。咁喺我哋呢个年鉴嚟讲咧，我哋都要求咗我哋海外办事处嘅同事咧，去揾一啲再高质素嘅入口商。展览会入边，我哋有啲叫 VIP 嘅买家，咁我哋都会俾佢哋嘅。我哋亦都有个 Apps 嘅版本嘅，变咗好多外国买家可以攞住一个 Android 啊或者 iPad 嘅机器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呢本杂志噶啦。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9点16分， 啊，9点16分啦！我嘅电话咧就1872111，大家可以咧打电话嚟嘅。咁我啊觉得好出奇嘅，有啲人咧就话好唔中意我哋啊，又要听我哋嘅节目，又要上我哋嘅 Facebook。除非一样嘢你有避若狂，或者冇得选择。或者有可能系收咗钱就系听心机，喂，如果收咗钱听心机咧，我就好开心嘅，因为我哋咧又可以制造一啲就业机会。大家都知噶啦，我做呢个节目咧，香港咧啊，政府又好，同埋啲机构又好咧， 请多人监听， 就会请人监听嘅。咁我哋就制造就业机会。咁而家既然多咗啲五毛党嘅，啊，又要听我哋呢个节目咧。我梗系好开心啦，好过你走去帮人哋啊做探监啊、 嗯！ 原来做帮人探监咧，30蚊个钟，不过最惨咧，俾个卧底踢爆咗，而家啦就犯官非，仲有人在逃避通缉添。嗱、啊，不过我觉得帮人探监唔系问题嚟嘅，问题就是你帮人探监 唔应该带啲系违禁品入去。 第一唔可以带违禁品啦、啊，第二有冇涉及呢个司法公正？ 系传话啲唔好噶，唔啱嘅。 如果系传话得啦，我屋企人、我妈唔行得啊，或者喺大陆。我话我请人翻嚟当我探监、嗯，其实就应该冇问题嘅。 系 问题就系代人探监做啲乜嘢？ 有好多宗教团体都系要做呢啲咁嘅。 咁、所以我话如果咧就代人探监，既然会犯官非咧，做五毛党监听 DBC， 监听风波里茶杯，每日写报告，每日录起去，我谂咁我就觉得肯定就唔会犯官非。啊，我哋又唔闹你嘅，我哋仲开心添，证明咧我哋受到重视。 我哋更加多谢啲系吓支持 DBC 咧，同我哋做咗呢个资料库啲 archive 添，真系好好，真系佢哋啊！ 系真系 喺海外嘅朋友真系。 嗱，我哋好多人 致敬。 嗱，咁啊，林郑月娥咧，琴日咧，佢走出嚟登鹅扑火啦。 嗯， 咁又话脚割地呢样嘢咧，就阴谋论嚟嘅，不尽不实嘅。但我话俾你听啊，呢、這个绝对唔系阴谋论啊！你听完佢咁讲之后咧，再听下啲关注组人点讲啊？听下林郑月娥点样乱噏法先啦、啊！啊，所谓咩登鹅扑火啊？啊咩、啊、不？佢就登鹅扑火，不尽不实啦、啊！ 唉，我哋就 话咩根据基本法啊？ 放长双眼睇你吓，睇、啊、你系人定系鬼啊？ 佢唔会挨得好耐噶，佢好打得，其实一啲都唔打得。佢净系识得啊，即系眼神闪匿。讲两句咔咔咔咁，即系中意出嚟讲嘢，冇嘢噶。你逢一成日出嚟讲嘢，你见光见得多咧。当你做民调嘅时候咧，人一定记得你个名噶嘛。而家好简单啦，你话而家呢个特区政府有咩官员，啲市民噏出几多个？嗱，除咗梁振英、 陈茂波 、林郑月娥、高永文，就因为过去。啊！即系做沙士， 沙士英雄啊嘛，佢系 唔系沙士英雄？沙士一时同我哋合作无间啫。喂，系呢啲人，啲人噏得出嘅，有其他人噏唔出噶。 啊， 所以唔好当嗰啲系民望嚟，啲系知名度嚟嘅， 系 可以系衰名嚟噶。嗱，你而家听下林郑月娥点样登鹅扑火啦。 香港做任何嘅规划嘅工作，都系有一个非常之严谨、透明度好高，俾公众参与嗰个过程啊！大家都记得啦，喺我哋上个礼拜喺一啲地区论坛嗰度啊，想讲一个新界嘅发展咧，都系有好热切嘅反应嘅。咁所以并不存在咧，好似今日嘅传媒嘅报道咧，系有嗰啲嘅谂法喺度进行紧吓。喺呢度必须要澄清吓，所有嘅工作。都会是按住一国两制在我哋高度透明同埋有公众监察之下咧，嚟到进行。 点样进行啊？真系啊！ 你听下呢个关注组啲人，琴日喺阿郑家富嘅节目点样讲，你就知噶啦。 嗯， 即系唔使我讲多讲，有根有据，人哋跟足咁多年。啊！你估人嚟开玩笑嘅咩？你听下陈剑清点讲啊？呢、个就系对香港被规划行动组嘅成员 林郑月娥话：啊，唔系嘅，即系西东北正系满足一啲而家我哋房屋需要、土地供应唔够咧，其实佢系隐藏咗背后嗰个目标咯。其实麦齐光喺嗰十二日里边有个好重要嘅丰功伟绩嘅， 系 佢公开咗一份咧，政府一直都冇唔会公开林郑月娥做发展局长唔公开嘅。呢、这个数字就系话，香港啊，究竟政府其实有几多政府土地系可以即刻我嚟用嘅咧？吉嗰啲咧，咁佢话原来系有二，即系十八区里边有2000公顷嘅， 2000公顷好犀利 嘅， 系 好犀利噶。其实，例如我哋讲紧而家新界东北嗰个新下展区里边、政府其实攞咗几多地系起公营房屋嘅咧？只系得30几公顷嘅人，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喂，做咩你要搞一个咁大坛喺新界东北咁北嘅地方，去话要满足一个房屋需要呢？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就会觉得呢个只系一个即系藉口啦，即系佢成日话要满足房屋需要啊，增加土地供应啊，咁增加边个人嘅土地供应呢？系一个边个俾边个城市嘅卫星城市呢？咁样，我哋会质疑，喂，点解你成个谂法系？对内谂嘅，即向住内地去设计。而家我哋新界北要有啲咩，而唔系谂下我哋香港其实实质嘅需要出发去谂咧。 系咯，成日话咨询啊，咁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人想点咧？香港人 唔系啊，佢有讲埋之前嗰啲规划嗰啲嘢噶，辉哥啊，点解你冇剪到嗰段出嚟嘅？佢唔系讲净系讲咨询嘅，讲嗰啲规划啊，之前已经讲咗系会成为特区啊，啊点样起医院啊，起大学啊，讲咗好多嘢嘅。我哋阿辉哥咧再剪过俾大家听下啦。琴晚咧点解要揾啊？点解要揾呢个阿剑清讲咧？就唔系讲净系讲嗰个假咨询，其实佢系咁多年去跟咗呢啲咁嘅规划，有证有据。呢、这个大过香港嘅成个东北咧。将会咧成为一个啊出卖香港人嘅特区，呢、这个系有事实有根据嘅嗱。我哋可以叫阿辉哥咧啊，再去剪翻琴晚阿清讲嘅成个声带出嚟啊，究竟佢讲嗰啲乜嘢啊？如果唔系再唔啱，我哋打电话俾阿清哥，等阿清哥就父子自道啦，唔好搞阿辉哥嘅剪咁多嘢啦。阿辉哥而家咧喺度另头另计啊，佢话我烦啊，话我。 成日叫佢剪嘢，佢话我哋呢度做监制，做呢个新闻王子，做节目主持人，你冇叫我剪嘢，我而家咁多嘢叫我剪，啊用乜又跳船噶？我而家好惊噶，你知啊？随时中半亲亲嚟噶，明啊？不过辉哥好讲义气嘅，我绝对唔担心，因为我识阿辉哥咧都几廿年啦，难听讲。啊，睇住佢大嘅，不过未坏。 你话又丽的年代啊？ 约电话旁边咧，我三藩市识佢嘅大佬。 咁远啊！ 啊，而家电话旁边有白太，早晨，白太。 早晨，早晨。 早晨啊，大班，早晨啊， 早晨， 你好啊，支持落去啊，几大？ 唔系啊，都系好有啲沮丧嘅。你睇到香港呢、這个而家咁嘅情况咧，你真系边个是人是鬼，你都唔知道。 小人当道啊！ 冇错啊，阿大班啊，我想同你讲咧，我咧就好只系。好认同你呢句就香港真系冇噶啦！我其实好早之前我已经同我先生讲走啦走啦，唔好喺度啦！我而家喺香港系有饭食，但系呢啖饭就好难啃。 点解？ 即系睇到周边嗰啲人咧冚唪唥，尤其是做官嗰啲冚唪唥都讲大话。我记得我打个电话嚟同你讲，而家嗰班官冚唪唥咧，即系咧就喺度游水，但系一水退咧，你睇下个个都冇着裤嘅。自己都唔知嘅， 乜王子都唔着裤咧，打台波冇乜所谓啦。 点解我同我先生讲走啦，我翻去乡下，我真系宁愿我呢一世我喺香港土生土长，我要即系我宁愿翻去佢乡下，我要做二等三等公民，我有心理准备。你哋个乡下有打风有水浸有火山，呢就系天灾。但系如果喺香港嘅话咧，我俾人祸嚟激死我咧，我就觉得唔抵啦。 嗯 系咁，你唔好俾我搞，唔好俾我影响你啊！我讲紧我， 是真 我系有职业病噶咋？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我同我先生讲，我话走啦，我话你虽然你嗰个国家系真系衰到冇得顶，但我有心理准备。佢嚟咗香港几十年，佢系做音乐嘅。 哦， 佢见证咗香港音乐嘅最繁华嘅几十年。 咁啊，梗系我都知啦，你先生梗系啲菲律宾音乐人啊。 香槟啊嘛，黄之华佢哋嚟咗香港好耐嘅菲律宾人 啊，系啊，嗰阵时喺重庆大厦下边有间叫做 Savoy， 咁所以我就 唔系 Savoy 逼 我，我宁愿去佢个乡下，我 Savoy 喺中环嘅， 我都唔宁愿喺度喺香港俾呢啲咁样嘅人激死。 唔好啦，你唔好受我影响啊！我系有职业病嘅咋， 我 系有职业病嘅咋。 有阵时讲到嬲嗰阵时，我仲话俾我老公听，我话你唔好忘记啊！你国家仲争我哋八条人命噶，我都未同你算账啊！ 唔紧要嘅，写多几只好歌啦。 唔关菲律宾， 唔关人事， 唔关 国家你冇事 啊！ 我话佢国家嘛，佢唔关我事，我话系唔关事，关你事，你就做唔到我老公啦！我咁样讲。即系但系咧，即系我希望你哋即系 DBC 台一路支持到落去。唔好理几时系做一分钟，但系终止有做一分钟，讲完之后，我谂我个收音机咧都会摆落笼底噶啦。我等你哋几时再开嘅日，我又攞翻出嚟听。 多谢你啦，总之冇咁灰心啦，明天会更好嘅，只要大家肯出声得噶。 希望 啊，多谢你啊。 好， 电话旁边有听咗邓小姐嘅， 邓小姐你好。 早晨，两位好。 早晨， 系我第一样想讲下咧，阿陈茂波经已俾佢外母承受咗啲业障噶啦。吓，咁佢哋咧就快啲。辞职啦，唔好再俾佢哋啲家人帮佢哋承受啲业障啦。咁同埋香港咧，而家好似沦陷咁，我觉得一日你哋又就嚟冇得讲咯，都唔知点算好，真系。 我哋挣扎紧。 唉，我都唔知点算啦，可能 系点算好？ 唔系可能好事嚟噶，咁我可能会开心啲嘅，唔使日日睇报纸。嗱，第一我会做咩咧？如果我唔做咧，我就决定乜嘢报纸都唔睇。乜嘢心机都唔听， 得唔得啊？大班， 乜嘢电视都唔开嚟睇，我行我数咧，咁可能喺香港都会几开心嘅。啊，如果香港有蓝天白云就得嘅，其他嘢冇要求啦。 咁但香港唔系咧，而家咁污染咁正，好恐怖咧。咁仲买阿梁振英咧，我唔该佢咧就唔好起嗰啲 lift 啦，俾条路香港人行下啦。而家啲人就行得少，所以多病又成啦，经已。咁你起翻啲老人院舍啦。老人院舍真系好紧要嘅。嗱，我睇过一张报纸，嗰啲老人中心写嘅，访问一个老人。我最希望我死嗰日啊，只脚可以伸得直喺张床，因为而家住紧嗰啲床位啊，只脚系伸唔直嘅，床尾摆衫嗰啲啊。 唉，嗰啲真系，嗰啲系无良嘅营运商嚟，真系啲系吓。 系咯， 有人打俾你，邓小姐。 吓， 有人打电话俾你啊？ 哦，应该冇嘅，应该 冇啊，唔系噶，我咧就嗱，苹果日报咧 呢个张剑雄咧，个沙旦雄今日佢平时写啲嘢我就唔中意睇嘅，不过今日写啲嘢有少少道理嘅。佢话不如将东北嗱，将东北咧嗰个发展区咧成为老人退休村啊。 系啊， 嗱嗰度山明水秀，嗱、啊、就将呢、這个。做呢个老人村， 咁仲有骨灰庵， 咁啊可以咧做埋骨灰庵坟场， 真系一条龙。 跟住医院，跟住咧嗱，嗰啲我哋香港请唔到人做嗰啲验护性工作噶嘛，咁啊我哋俾啲内地人去服侍我哋啲老人家咧，啊咁我又觉得 OK 喎， 嗯， 啊咁又唔会破坏自然生态，又搞埋农场，啊搞埋呢个有机农场，嗱、啊、你咁样讲咧，大家都可能接受，你明唔明啊？ 系啊， 可以用呢个大陆嗰、那个区里边咧，喺个边境区里边咧，可以输入外劳嘅，啊，咁我哋可能接受嘅，你明唔明啊？你就唔好谂住走向嗰度起个大香港，就代替咗我哋个香港，就跟住咧，我哋香港就玩完啦。咁咪出卖香港咯？ 网上啲朋友话呢叫山寨香港啊！ 系啊，点算咧？香港如果你哋冇埋，都唔知点算啦。香港真系乜都听唔到。 咁唔系嘅，呢、這个世界咧叫逼。叫咩赶狗入国行 不如咁啦， 更大压力嘅。横 掂咁得闲，收音机又唔使听。如果你闩埋个台，不如个个礼拜编个节目，日日去边个嗰度？ 唔系啊，我可能 示威啦， 我可能癫起上嚟咧，好似海德公园咁啊，英国咧，我日日攞个番碱箱，企喺呢个企喺立即系呢个遮打公园嗰度讲嘢咪得咯。 系咯， 最多摆喺武威路啲人中意抌两个先落去。搵翻两张眼仔啊！多谢你，邓小姐。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在港台节目上表示，成立委员会的目的是要筹备实施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包括讨论科目的不足之处，同埋研究怎样教授这科。胡鸿玉又说，学校可以在三年开展期内自行决定教授的方式，包括独立成科或者是渗透形式教授。被问到为什么不先撤回再咨询，胡鸿玉就没有回应。政府宣布由邓慧坤出任新闻统筹专员，任期即日生效。特首办发言人说，邓慧坤有丰富的传媒工作经验，相信他可以升任。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是升47点，报19935点，未能重上2万点关口，而国企指数就升57点，报9756点。内地官方环球时报社评说，中国要为钓鱼岛做好军事的准备，社评的标题是做好对日斗争尖锐升级的准备。咁指日本警察厅星期二表示，如果再有中国人登上钓鱼岛，必定会起诉登岛人士。日本的威胁等于预示钓鱼岛危机新的升级。社评又说，中国政府必须对中日钓鱼岛冲突到达不可控制的情况做好准备，包括必要的军备，海上的执法力量要达到可以驶进钓鱼岛12海里内，同埋有能力捉拿日本的登岛人士。东京都政府就再申请在下个星期三登上钓鱼岛，日本政府考虑到中方强烈的反对，初步否决申请。东京都政府就说，就算当局不批准登岛，仍然会派出海洋调查船到钓鱼岛水域调查。台风天平逼近台湾，部分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华信航空今日三班的航班，包括了两班本港去台中和一班台中去香港的航班取消。另外香港航空取消今日来往本港和高雄的两个航班。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咁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啊，咁新清水湾道向翻龙翔道方向，近呢个牛池湾体育馆啊，咁中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彩云村啊，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啊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唔该吓。好，睇翻呢边港岛区啊，咁港岛告示打到果然是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喂，好远嘅车龙啊！冇望远镜，根本睇唔到个龙尾喺边啊！见到啦，现时去到呢个太古城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咁啊，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咧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龙尾系交易广场嘅啫。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话有网民话好塞车啊，不过我哋冇收到特别报告，见到龙尾嘅现时排翻油站噶吓，系啦，忍让多一阵啦，唔该你吓。好啦，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啦，去到呢个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去到芜湖街噶，乜东隧过翻香港，龙尾就去到呢个汇景花园。乜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暂时回复翻正常噶。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咧，依然都有龙尾噶，不过龙尾短翻啲，现时去到沥源村嘅。唉，有时我以为阿林郑已经系香港首位女特首添啊，当然啦，唔计佢老板 CY 放假，佢做处理特首位，喂，佢又乜都出嚟扑下火噶吓。嗱，新界变呢个特区中特区，真系枉佢哋够胆谂出嚟啊！不过咁啊，其实一早有预告啦，大家记唔记得？自驾游啊，第一站就香港洗车上去啦，嗱，下一站就佢哋落嚟噶，呢啲就系警号啦，各位留意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跟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永不放弃同学仔由麦 Sir 带领下参与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一连串活动，令到他们不断接受挑战，超越自我，终于来到最重要的一刻了。还有重量级嘉宾现身支持打气，包括马国明、郑家豪、Blaster 和 Super Moment， 当然不少得我麦 Sir， 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和全新天地的代表。8月26号星期日下午2:30在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中庭见。 你叫咩名啊？你最鍾意食咩啊？呢一啲问题做父母梗係识答啦，但係幼稚园面试嘅时候仲有啲咩要准备先可以快人一步，理想达到呢？咁就要快啲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幼稚园青文路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设计课程，探讨小朋友认知行为，等家长陪同小朋友迈向成功面试嘅第一步。幼稚园青文路课程现已开班，上课地点香港九龙都有得拣，快啲打35918801报名啦！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们需要的是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他们讲得有血有肉。 马 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一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今年9月9号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两票，一票在地方选区，一票在功能界别。300几万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还可以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钓鱼台有无价宝。自从1972年美国将钓鱼台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之后，一直引起好大纷争，日本寸步不让。究竟钓鱼台有乜嘢咁值得争呢？本来钓鱼台风高浪急，岛上面冇淡水，唔可以种植农作物，根本唔适宜居住。不过喺军事上面呢，就有极大嘅好处啦。日本可以向中国划出一条战略封锁线，钳实中国嘅咽喉。而且钓鱼台海域藏有嘅天然气估计系有77亿吨，足够日本使用100年以上。所以无论系军事上同埋经济上面，钓鱼台都系一件无价宝，难怪日本死揦唔放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香港做任何规划都是按住一国两制高度透明之下进行。 改建是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做的。 官式外访有实质成果的时候是会发新闻稿的。 题目咧都系老师自主，想加插六四好或者其他题目好，呢个系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每日睇报纸都见到大话精乱噏嘢，真系，唉，点搞咧？ 电话旁边正在任生嘅，不过喺听电话之前有啲嘢宣布嘅。今日晏昼嗰个节目咧，呢个叫咩？ 咩节目你讲紧？ 前因后果 啊， 就会系由啊 Q 仔黎质粉同阿辉哥啊两个做嘅。 吓、啊，咁、啊、多调动嘅你啊， 冇办法啦，而家风雨飘摇啊。啊五个盖冚十个桶系咁啊！今晚五点钟十级自由风咧，原定咧就系阿郑家富请咗阿李柱明做嘉宾嘅，李柱明咧就临时有事唔嚟得，咁就林毓华咧就会做五至七， 系 咁七至八咧就众望所归，阿通就又冇得唔留低。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任生嘅， 任生你好， 早晨啊，郑大伯，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我正话就喺的士度啊，听紧你哋嗰啲节目，关于梁振英政府。 我喺的士听到啊，真系开心！我最中意人听到话俾我听，喺的士听到就得噶啦。 而家亦都喺的士度啊，呢个的士又冇呢、這个冇你呢个台咁啊。 佢又唔去装机咯， 一步有一步步啊。 唔系，而家我哋装咗10000部，仲一万几部，仲有8000部未装噶。我哋迟啲会通知啲大哥去边度装噶啦吓。 咁啊，有啲感触。我听完你个节目咧，有少少感触咧，就系即系有传媒监察政府固然系一件好事，有咩唔做得唔好嘅，我哋即系有传媒咧，咁啊睇住咧，当然系一件系非常之好嘅事啦。 唔系咁好噶，其实唔系咁好嘅，对啊，对啊，对个政府嚟讲唔系咁好的。 有啲人觉得妖言惑众啊嘛。 The point， 我就好希望咧，我亦都觉得政府某啲嘢做得好好嘅咧，但我哋舆论咧报界啊，新闻啊，但系都好多时咧都系忽略。 喂，咁啊，任生啊，嗱，俾你系当你系传媒啦， 嗱，梁振英 系商人嚟， 我当你 系 啊，唔系嗱，你系香港市民啦，你关心啦，你唔关心就唔会打电话嚟啦。嗱，不如你讲下啦，梁振英由7月1号上任之后做过啲咩好嘅事，值得传媒去讲嘅，我俾你讲。你讲完之后咧，我就睇下啱嘅咧，我就会日日 like 你 日日同佢宣传啊。你讲一样嘢出嚟得啦， 讲一样嘅够啦。 啊，讲一样 够。佢冇做坏事，咪即系等于做好事咯。 佢冇做坏事，做尽坏事啊！哥，冇诚信。 之前咧，我又唔知法，我唔知好定坏。但系我相信7月之后咧，我又未觉得佢有坏事咗。 我讲俾你，我冇啦。如果你唔觉得，你可唔可以同我讨论下？一冇诚信，二揽一啲唔应该揽嘅下属，三。啊！对佢做嘅嘢完全冇交代嘅，长官意志，所有规规矩矩，香港以前嘅规矩咩想讲？ 嗱，正常即系咁样睇，有时我咧喺香港做咗几十年生意咧，佢点解有啲感触打嚟咧？咁以前97之前咧，喺英国统治之下咧，传媒啊、报纸啊，唔系咁嘅方向。鬼佬讲一声咧，大家收声。 我知你咁讲嘅。 中国人咧，同中国人咧就特别多嘢讲。 任生嗱， 我又有少少希望咧， 我同你 行咯。 嗱，我同你都有同一睇法，即系我唔系话你啱，但我讲俾你听点解咧？以前错，今日要继续错，作非今时， 唔系当家作主啊嘛。 而且今时今日，我哋香港人。嘅文字开咗，再唔系俾殖民地翻鬼佬踢啰柚嘅时代。既然讲人 字，啱啱踢完你唔知啫嘛。雷曼事件嗰、那个 CEO 行出嚟咁样讲嘢，你全部有冇人讲过一句啊？ 冇人讲话，日日闹佢啊！ 我唔相信，我唔相信啲人，因为迷你债个债券嗰啲，我就嚟买啊！嗰、那个鬼佬，你哋全部 日 日闹 佢。嗰阵时咧，嗱，我唔讲人哋啊，起码一样嘢。我哋 DBC 未开，同埋你咁讲唔啱嘅。传媒日日闹嗰啲雷曼，终于立法会开埋呢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嗰个鬼佬出嚟讲嘢，边有传媒骂过佢啊？ 因为而家啲传媒咧，阿任生啊，阿任生，我想话俾你听，因为嗰啲传媒唔识英文，而家大部分 咁样呢样嘢，我咪要反省。 所以咁反省就要， 咪要平衡下咯。 点样平衡啊？ 搵啲识英文嘅做传媒啊！ 我识咯。我咪闹佢咯！ 呢条鬼咧，你话系咪打我油啊？ 我有写个文章噶，你睇下啦。 99%都冇。 阿任生，你喺度搞呢个民族主义， 我又只不过希望阿任生咧就平衡咯。 点样平衡啫？喂，阿任生啊，阿任生，喂，我介绍你睇啲报纸啊。嗱，最新出有份叫《新晚报》，跟有《文汇大公》。 我其实几中意睇《癫狗日报》噶， 咁你点解唔睇嗰啲？嗰啲咪平衡啦，哥。喂，传媒好平衡噶，仲可以听香港电台、听商业电台。啊，你大佬你无端端真系听 DBC， 不过你都系被逼嘅，你被逼听嘅，你搭架的士。 的士 希望啦，嗱，作为一个商人，我哋都希望系有报忧，有报喜咯。 买起我哋紧报嘅，但系而家问题冇起。你唔好去冲起先啊，临死先冲起嘅咋。OK， 多谢任生啊， 多谢你。 哎，电话旁边有老陈啊，陈 生， 陈生 你好， 喂 ，hello， 你好， 听到系嘛？ 听到 ，loud and clear 啊，我识英文噶 ，loud and clear。 各位主持好啊，四个 A 加， 啊， 四个 A 加。喂，头先阿大班你讲咧，即系香港人咧就样样都乜嘢，好蠢啊，各样嗰啲咧。喂，听唔听到啊？ 听到，我唔出声啫嘛。 听到啊，唔系点解唔出声嘅？我中意听你把声啊！ 我 俾你讲漏一样最重要嘅咧，政府咧就当香港人系好蠢嘅，唔系好贪心啊！ 贪心， 蛇斋饼种咁啊，搞掂晒你哋噶啦， 嗯， 系咪啊？喂，大班嗱，再讲少少另外一啲话题，你觉唔觉得旧年嘅区议会选举咧，选举前夕咧就所有建制派冚唪唥冇人出声？但是赢债而家又是这个现象，我们觉不觉得啊？ 你意思是说预测紧9月9号的选举结果又会是建制赢？ 梗是啦，现在他们有没有人出来讲过嘢？ 不是啊，很担心的。不是啊，我告诉你。 区议会选举之前就这样。 不是，我很担心的，因为为什么呢？你看了这些论坛呢，我哋啲所谓咧民主派啦，即系反对派咧，自相残杀咧，喺呢个时候咧，系愚人得利嘅。呢个系我担心嘅地方，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希望你多讲多些少啊，选举前嗰啲嘢，选举 即系 冇嘅，我听日咧信报都有篇文章嘅咧，都系讲选举嘅，就话全票投反对派，踢走保皇党。我嗰阵时系咁噶，嗰时话踢走啊乜乜乜。全票投三号郑经翰， 嗰时2004年啦。号召力有啲压力噶，所以你应该由你讲多些少。 好多谢你啊 ，OK， 继续收听 BBC。纽约嘅电话，王先生， 王生你好， 王生你好， 大班你好， 点啊？ 你好， 系啊，点啊？ 系啊，你阿大班，你记唔记得我啊？同你讲过纽约地铁嗰个姓王嗰个啊？ 我知你嗰个翻鬼佬啊！ 是啊，阿大班啊，你相信我，我唔知道香港有几多人反对你啦，不过我哋海外华人好多人都支持你噶、嗯。 多谢你，多谢你。 New York 咧，就算即系唔系好多香港人，好多大陆人住呢度，不过我听到有啲大陆人，因为听你哋节目都有支持你噶。 嗯， 我讲俾你听，你唔好咁灰心啊，你唔好俾头先。 我对香港灰心啫。 做生意嗰、那个搭啲小生意， 唔系嗰个好人嚟嘅，我好人嚟嘅，唔系佢 嚟嘅， 好人嚟嘅，佢都好人嚟嘅。 不过大哥，你讲啦，我都信咧，即系香港系玩完嘅。你不如移民翻嚟美国或者加拿大啦，你唔好喺香港啊。 我 你话出楼转内销啊？ 你知唔知我因为选立法会放弃咗加拿大国籍噶啦，居留权都冇埋噶啦。我由头申请噶，而家好难噶，而家又冇退休啦。我而家年纪大，又冇一申请退休移民，又而家又冇埋投资移民，啊钱又冇，有都冇得申请。而家靠咩咧？就谂住政治庇护嘅啫，可能。 点咧？你两个我都好中意，咁点算咧？万一香港真系沦陷咗，即系唔俾成日又唔需要签证，大陆人全部离晒，搞到成个特区，咁香港点算咧？我真系呢几晚我都唔知道，我听到你讲，我心里边真系好唔舒服。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句咁讲，我罪过啊！ 唔系噶，同埋我讲俾大班，虽然我个人喺 New York 啫，但系咧，我屋企人咧，我爹哋妈咪啊，我哥啊，我阿嫂全部都系香港噶、 嗯。 我佢哋已经同我讲咗，佢哋嗰区佢哋会投人民力量嘅，即系我唔系帮佢卖广告，即系佢哋系投反对党嘅、嗯。你放心，全部都投，全部都系投。民主派嘅、 嗯， 你可以放心啊！我个屋企人全部都系 ，OK？ 嗯啊，咁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咁啊，继续听啦、啊。有啲正能量先得噶，唔好听我噏啊！我唔系几好噶，我人老咧，有时受唔到压力咧，自然就灰噶啦。多谢你啊！ 好，我哋听下杨先生电话，杨生。 喂，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林先生同阿郑大班。 系你好。 我而家好头痛啊！ 你点解头痛啊？ 我惊住你911嗰个啲先 变头痛，要睇医生啊！ 因为听唔到你嘅节目咧，我哎呀，我头好辛苦， 我要辛苦，我要做一个严正声明嗱，如果喺9月10号之前 啊， 我哋啲股东。唔根据翻大家承诺咗向 DBC 注资咧，咁我哋就只可以如期遣散我哋员工。但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持牌人嘅机构嘅领导，即系个负责人啦，或者董事兼股东又系领导人咧，所谓领导人啦吓，我咧就会尽力希望可以维持到个牌照嘅。 系 呢个就我而家喺度竭力尽我所能做紧嘅。 系啊，我希望你能够永远存在啊！ 我都想啊。 系啊，永远存在啦！又关于讲啊陈锦波呢单 case 啊， 陈茂波阿茂啊，阿茂啊， 波呢单 case 啊。通常咧，嗱，你租一间地方俾人，嗰、那个租客会唔会将你啲嘢嚟改建咧？ 嗯。 所以你头先讲啲嘢咧，我就非常非常啲认真同意啊。 嗯。 啊！佢讲嘢话啲个陈锦波讲完假嘢又假嘢，哇！咁样搞法嘅， 系、哎、啊，真系离晒谱嘅，真系啊！ 即系陈茂波 讲人哋阿人阿人阿茂整饼，呢、這个陈茂波咧、哎、就阿茂整大炮。 系啊，阿茂整大炮系 啊, 啊，我觉得是真系啦。 多谢你啊，杨生啊，你继续监察住呢个政府啊，你要出声啊，知唔知啊？好，而家电话旁边啊，陈小姐嘅， 陈小姐你好， 喂，系、哎、你好，大丹你好，林丹， 听到你把声开心好多啊，你开心啲，你会笑啲仲 好。我咧想咧讲阿陈茂波咧，其实阿梁振英咧系拣啱人，点解咧？ 他本身的记录不清白，梁山的记录又不清白，所以他才可以执行到 梁振英给他的任务，就是不可以拆村屋的僭建。如果找个清白的人做呢，做不到这个任务的。 唔系啊，而家个问题咧真相大白噶啦，除咗梁生啊，即系梁振英嗰啲串件之外咧，嗱我据闻听到话咧，嗰阵时麦齐光咧，如果做发展局长咧，佢就要揸正嚟做嘅，所以咧、就梁振英就唔系咁 like 揽佢啦。 啊，第二咧，而家发现原来唔系个窿咁简单，系讲紧呢个东北区个大香港共荣圈。那个发展一定要找个自己友去管的、几万亿利益的那里、你想想一个西九那么小、都得天大东北那里，你想想是不是要找个亲信去搞， 是啊， 所以一定揽罪的。 他要找个亲信去 管。现在真相大白的啦，你又明我又明白，公仔不想说出场的啦、 另外还有啊大班 啊， 你不要舍我地而去啦。 我不是啊，现在不是我舍我而去啊，现在是 形 势比人强。 我知道其实我相信你会撑下去，我地好多人都会撑。如果将来真系你地要暂时去停播，我会等你地开台嗰一日，我一定等。 是吗？ 一定会。 多谢 你、我相信好多人都会。 我会企喺公园度讲嘢㗎，你唔使担心，你嚟公园度 探望。你话俾我哋听喎。 啱 啦。过嚟撑呢场啦。 哎，我会企喺公园好似傻佬咁啊。OK， 多谢你、 另外仲有啊，我想讲多一样嘢。 好啊。 我发觉 CY 呢每一次回应任何佢想回应嘅问题，佢对住镜头或者对住个咪呢，佢就一定系懒正面咁讲说话，以作一个叫做历史记录。例如好似嗰次西九嗰单嘢咁。最后尾嗰个报告都话佢叫做利益冲突嗰方面嗰个方法处理得唔好，粗疏同埋呢个遗憾失望。佢居然可以对住个咪讲还我清白。唔该大家睇清楚呢个人。 好啦，多谢电话吓。咁我哋最后听多个电话就係叶生嘅，跟住又要播返嗰啲候选人名单啊，辉哥啊。 叶生你好。 喂大班。 叶生你好，系。 大班阿林伯。 系。 我都是井伯嚟㗎，冇乜所谓。我老过去㗎。 我冇啊，我想讲下陈茂波嗰度呢嗰單嘢呢，有乜理由嗰个租客呢会自己走去整到咁大坛嘢出嚟呢？即係我自己都系租客，即係我自己都系租人屋住。咁但係呢，我譬如我水龙头坏咗呢，我都第一时间搵。 唔系冇可能有人投资去几十万走去赚几千蚊㗎。呢、這个呃人嘅，呢、這个唔使讲㗎啦，佢讲出嚟呢我哋听咗都喂侮辱嗰啲人。我 知 解咁兴呢、就因为而家呢个政府係不停侮辱緊我哋香港人嘅智慧，你明唔明啊？ 就係 佢当我哋傻㗎，你知唔知啊？佢直情当我哋呢班人傻㗎，你 堆砌都砌个好啲嘅桥段出嚟啊，搵个好啲嘅借口啊，係咪？ 就係啦，即係完全都唔 make sense 㗎，同埋佢嗰个即係口硬无耻到呢，佢两兄弟呀，真係佢你唔好叫陈茂波，叫打茅波啦，不如佢真係我都打茅波㗎，真係 佢唔單止係打茅波，佢打假波呀。 係呀，真係打假波， 佢唔 係 打 茅 波，係打假波， 真係打假波。你真係讲得啱呀，大班。同埋即係希望你哋大步揽过啦。 多謝你支持呀，得㗎啦，你哋有市民嘅支持，我哋就有返啲斗志呀，多謝你呀。咁啊，最后一个电话啦，今次真嚟啊，张生。 大班，哇，有种想铺出嚟，真系要读出嚟嘅。Albert Almighty， 哇，即系咁劲。 冇啊，带人走佬啊，坐呢个诺亚方舟。诶、早晨，张生。 早晨啊，郑生林生。 早晨，早晨。 系点啊？你好。早晨啊。 我打电话上嚟闹嘅啫。 你闹我咋，阿生？ 我梗系想闹你啦，搞到冇得瞓啊，大佬！ 你冇得瞓啊，赖我哇！好在我系男人嚟嘅 ，我系夜班司机， 系嘛？你不如转做早班啦、 啊。你咧我就瞓唔着。 咪不如转做早班咪好咯，一路揸车一路听。 梗系唔得啦。咁另外仲有一件事，你头先咧就话嗰个秃鹰，那个秃鹰其实而家就犯紧法嘅。 系， 佢嗰个一号车牌嗰个一字咧， 系冇咗，系个 I 字嚟嘅， 系个 I 字嚟嘅。 佢系应该抄佢牌嘅，如果第二日嚟抄牌，应该一系有 一次咧就有个小意外， 一 打电话三条狗，对方隔差人嗰边咧就要我讲对方车牌，我话 I 嘟嘟嘟嘟嘟，诶唔好讲人车牌啦，系咪先 ？I 嘟嘟嘟， 先生，佢话张生冇 I 头嘅， 我话你揾工作人员嚟睇下呢个系 I 字啊，定系一字？ 嗯 嗯。咁即系点啊？ 咁其实咧，嗰、那个车牌咧， 最大嗰个都系错嘅。 佢做警务处长咧，其实佢就应该将佢变翻个一字嘅。 系啊，系、啊。佢、啊啊、但系佢有冇做到啊？ 你可以向警察投诉科投诉噶。你可以打个电话警察投诉科噶。 打电话警察投诉科投诉。 你直情投诉，你话呢个警务处长嗰个座驾啊个车牌唔啱咯。 嗯， 哦， 警察滥权咯， 哦，原来可以咁做嘅， 可以你试下，试下， 咁我 不过你唔好啊， 想继续可以唔够瞓噶，大佬， 唔系我话俾你唔好啊，因为你揸的士咧，职业司机咧，我真系好惊噶，而家以前我就 专业司机嚟嘅， 以前我就唔惊噶， 喺个位度咧就一定做翻我哋应该做嘅嘢， 唔系啊，我惊有人认住你个牌抄你牌成日，或者留难你都无谓啦。哦你唔好搞啲咁嘢啦，等我。 我又冇讲到我咩车牌。 唔系你投诉佢知你叫咩名噶嘛？系警察神通广大嘅，唔好啊！等我搵人搵我搵人投诉啊！你唔好啊，谂办法投诉算。 呢啲嘢梗系你做好。 唔好啊！你唔好搞啊！你咩白人出口咩精人出口白人出手，你唔好制啊！ 好啦， 多谢电话。好啦，咁我哋咧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其实嗱，即系关于呢个一号车牌，其实我好多嘢讲嘅。嗱、嗯，警察部咧，嗰一号车牌其实唔应该有嘅。嗰、那个就殖民地留落嚟嘅，嗰、那个年代咧，警察有枪咧，喺呢个殖民地高压嘅时候咧，警务处长系最大嘅，做过行局、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财政司司长嘅牌先系二号啊。 嗯 哎，我得闲走去大龙服讲下啲车牌掌故嗰个啦。 而家世界唔同啦，真系吓。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即系俗称嘅超级区议会，有五个议席，参选嘅名单有七张，包括有民主党何俊仁为首嘅三人名单， 民主党涂谨申为首嘅三人名单， 白允琴， 公民力量嘅刘江华。 民協冯检基为首的二人名单， 民建联李慧琼。